地区一个路口位和一架巴士相撞，火车其后出轨，火车和巴士上各有六人受伤，其中一人要送院抢救，其余伤者即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警方说事发的时候路口信号灯运作正常，正是调查意外原因。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早晨，各位听众，6:08的时间，现在扭开心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外面就可能有些地方就落一些毛毛雨，又不是很大的，不过地下有时候湿湿地，驾驶人士都要留意住安全始终是第一的。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6%的。空气方面都是属于2低水平，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大家吸啖空氣啊，朝頭早嘅時候咧都會覺得新鮮啲啦。直播室入邊繼續咧都有白權度陪住你哋一齊起身啊！各位聽眾，早晨啦、啊！ 晨光每日一格。 哋做人好多时咧，即系想去到一个嘅目的地嘅时候，梗系会点啊？俾行友啊！俾行友系咪就系一个办法，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快去到目的地呢？如果直路完全冇障碍嘅，咁啊当然啦，系需要抌行友啊，令到佢咧个速度可以快啲。但如果本身系一条崎岖嘅路，亦都好迂回嘅，路上边好多不明嘅物体喺度，不知名嘅障碍，咁你仲点样抌行友呢？喺呢个时候，你需要嘅系耐性。你要记住，凡事千祈唔好着急。呢、這个终点可能喺你工作上边，系崎岖嘅，可能喺你嘅学习路途上系艰辛嘅。但系有阵时，当你唔能够抌行友放到尽嘅时候，千祈都唔好心急，因为原来最好嘅总系会喺不经意之间突然之间出现，扶你一把，心急都冇用。嘅歌曲《心急人上》，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出面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天气预测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炎热，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系会去到32度噶。咁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天仍然都系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咧，天色啊会逐渐好转噶啦吓。咁啊，好嘅天气咧又再来临啦，咁就好啦。啊，男士咧每啊，好多时咧都会有一啲个动作叫做就剃须啦。剃须咧可以话对好多男人嚟讲咧家常便饭嘅事情，咁但系原来要注意嘅事情咧，啊又唔系个个都知嘅，一个唔小心嘅话，剃须嘅步骤反而成为咗损害皮肤嘅凶手添。咁所以咧，如果你唔想成日都系毛孔发炎啊，生暗疮啊，甚至咧就会令到我哋嘅毛孔咧就系、是、譬如堵塞啊，造成刺痛，咁啊都有一啲嘅方法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噃。好啦，我哋经常咧犯嘅错，其中一个咧只系用水洗面，然后直接剃须，的确确咧系有人啦喜欢咧咁样做噶噃。啊，大多数嘅男士喺剃须之前咧都会用清水咧就系洗下面，甚至咧就系唔洗面直接剃须嘅。咁但系其实咁样好容易就因为皮肤唔够干净，而喺剃须嘅时候咧就引起敏感同埋发炎等等嘅情况噶。正确的方法当然就是应该用洁面乳清洁下我们的皮肤，彻底去除就是污垢和油脂。清洁面之后就最好都是用热毛巾敷下块面，大概就是半分钟软化下我们的胡须，千万就不要太热的毛巾。好啦，有好多人贪方便都会在冲凉之前就剃须的，然后在冲凉的时候就顺便冲走埋那些胡须的渣啦。好啦，以为冲凉就同时呢就有洁面嘅效果，其实都係大错特错㗎。剃须之后其实就会容易造成好多微型嘅伤口，细到呢连肉眼都未必睇得到㗎喎。如果呢个时候冲身嘅话呢，热水就会令到我哋伤口膨胀啊，继而呢受到呢个沐浴露嘅刺激嘅话呢，都係容易呢就会搞到佢生粒粒㗎啦。好啦，咁成日都话到咁几时先至係最好嘅剃须方法啦，就係头先我哋所讲啦，好简单嘅啫，只係呢清洁下我哋嘅面部啦，然后呢就最好都係用一啲热毛巾敷下佢。如果冇嘅，即係个人经验之谈啦，你都係用返啲暖水啦，去到呢就係热一热返可能你需要剃须嘅位置。呢、这个呢就係女士好多时都唔明白㗎啦，女士有阵时呢要啲皮肤好靓呢，全部呢都係用晒冻水呢去到洗嘅，咁可以令到啲毛孔呢就收緊㗎嘛。但男士呢有阵时呢啲位置就会令到毛孔呢或者嗰啲胡须呢放远或者放大嘅。咁亦都可以呢就用一啲热嘅方法啦，咁跟住呢剃须嘅时候呢就会觉得呢舒服啲啦。咁当然如果你话到你係用一啲譬如电子梳刨嘅，咁虽然电子梳刨呢就冇咁多嘅规范，咁但係呢我自己都会觉得呢都係洗咗面干干净净跟住先至去到剃啦。咁亦都可以令到你个剃须刀呢就保持住呢就係干净啲，唔需要呢就长期积聚咁多嘅细菌㗎嘛，係咪？特别呢即係有好多嘅男士都希望呢係或者贪方便啦，喺呢一个驾驶嘅时候或者喺车嗰度停灯嘅时候咧，就喺度剃须嘅。咁样嘅话咧，块面嗰啲污垢咧就好容易咧就跌咗落去我哋嗰个嘅电动剃须刀入边。咁啊，你又一定系噶啦。咁啊，都系懒到咧要喺车嗰度剃须嘅。咁断估你个剃须刀都唔会成日洗噶啦，都系懒噶啦，懒底噶啦。咁所以咧就容易咧积聚咗呢啲嘅细菌喺度。咁啊滋生嘅时候咧，咁啊都会几难搞噶。咁啊有机会咧多啲咧用翻啲正确嘅方法剃下须，咁样嘅话咧个人成日都精精神神啦，系咪？剃须剃到痛嘅话咧都辛苦噶，特别咧系可能年轻人啱啱开始剃须咧。成日都要贴胶布喺个嘴侧边。早上嘅6:18，男人最痛。 心突然的隐隐痛。如空月来了阵寒风，没法强忍看你偷泣的眼，看你朝思夜盼。 我再蠢都会懂，明知是仍舍不得你，我亦宁愿让情有疾而终。若你要走， 一首歌曲嚟自许志安，《男人最痛》。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有咗方法咧，可以令到我哋有好多叫做正向嘅能量嘅。除了成日都说坊间有很多人都是做真的我们成日讲的好人好事，去到就是帮助很多不同的朋友，去到就是特别这段时间解决他们一些可能就是生活上的问题的。除了就是这一类型的好人好事之外，我们都可以在身边的环境上得到很多就是快乐的指数的。有些什么办法呢？我们成日都说在不同的季节就可以赏花。咁啊，最近咧，除咗之前咧曾經介紹過嘅一個叫做鳳凰木之外啦，咁啊，香港有啲嘅地方咧都會見到嘅，咁啊，紅色都幾大棵嘅，喺個樹上邊嗰度嘅，有啲紅色嘅花朵，咁啊，成棵嘅叫做鳳凰木啦，都係 大棵嘅，所以香港都唔可以话一次个种晒咧咁多凤凰木嘅，譬如大道咁样就好难做到啦。咁但系咧耐唔耐都有几棵几棵几棵咁样嘅，咁睇落去咧其实都系相当之靓嘅，咁啊多啲欣赏。好啦。六月份香港咧，除咗咧就係都有鳳凰木可以繼續咧，而家喺市面上見到之外啦，仲有一種咧就係我哋啊去唔到泰國，但係而家都睇到嘅，叫做泰國嘅國花豬腸豆啊，係啲咩嚟嘅咧？咁啊，雖然而家就去唔到啦，咁啊去唔到泰國啦，咁但係呢一種嘅花咧，其實亦都稱之為咧叫做臘腸樹嘅，咁啊睇起上嚟就好似咧一條嘅臘腸掛咗喺樹上邊，不過咧佢哋嘅顏色咧就係鮮黃色嘅，係啊。如果你見到離遠見到鮮黃色嘅，好似咧就是、一串臘腸咁樣掛咗喺棵樹上面，好多好多串咁樣嘅話，好靚嘅話咧，冇錯啦。呢、這、一個咧就係臘腸樹啦，俗稱臘腸樹啊嚇。咁佢花期咧就係六至到八月份嘅，咁啊冇錯，而家正值咧就係盛放嘅時間。啊，原來港九新界都有唔少嘅地方咧係有種植啊呢一種咧就係、是泰國嘅花朵嘅、哦。咁啊，亦都咧就見得到，例如係啲咩地方咧？啊，將軍澳坑口嘅叫做常寧遊樂場啦，咁啊，堅道啊，香港大學嘅西閘、沙田公園，以及咧就係大埔嘅富亨村等等咧，啊，咁啊，亦都可以見到呢一個嘅花嘅。好啦，點解呢一個咧咁啊，俗稱啊叫做豬腸豆嘅泰國嘅花咁特別咧？原来咧，佢呢个黄色嘅花瓣咧，就象征住泰国嘅皇室嘅、哦。喺当地咧，其实亦都有一个叫做简称啊 ，Golden Shower， 即系好似咧金色嘅雨水，金色嘅洒落一样。就系因为一串串金色嘅花朵咁啊咁靓，所以咧就会得到呢一个嘅名字噶。几年之前香港曾经出现过一啲嘅新闻消息，就话到啦，呢一个花嘅果实跌咗落嚟，击伤咗咧就系过百岁嘅婆婆。唔知系咪因为咁啊，香港咧就冇广泛种植啦。但如果大家咧能够喺附近啊，屋企附近或者头先所讲过嘅地方，例如将军澳啊、沙田啊、大埔啊、港岛，譬如 Hong Kong U 附近咧，都见到嘅时候咧，都不妨停低欣赏一下。咁啊，为我哋咧即系忙碌嘅工作咧，有阵时都要咧就系、是叫做打打气，为自己望到呢一啲叫做花朵嘅时候咧，心入边都带点微笑咧，而觉得咧系开心嘅。其实有阵时快乐咧就好简单吓，喺身边好多嘅事情都已经可以令到我哋咧觉得相当之满足噶啦。 一首歌曲嚟自周杰伦《黄金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北京过去四日新增5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最少50宗，同丰台区新发地批发市场有关。当局展开大规模追踪同检测。市疾控中心专家杨鹏话，仍在追查病毒源头，但根据基因排序，发现病毒是从欧洲方向嚟，初步判定同输入性有关。但病毒到底是怎样嚟，目前未能确定，可能是受污染的海产或者肉类，又或者是进入市场的人透过分泌物传播。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相信，北京不会成为第二个武汉，将病毒传播到国内多个城市，甚至要封城。副总理孙春兰召开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会议，强调北京疫情扩散的风险很高，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防止疫情蔓延。英国计划下个月4号进一步放宽英格兰地区的封锁措施。首相约翰逊说，正是审视是否可以放宽现时的2米社交距离限制，会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作出正确决定。财信新伟成说，很多企业反映在2米社交距离限制之下很难复工复产，对盈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当局正是重新审视有关措施，并会取得专家建议。他又透露，政府正考虑放宽旅客入境之后要接受14日隔离检疫的安排。世卫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认为，英国仍然处于疫情大流行的活跃阶段，不应该急于重启经济。在追踪系统被证明稳健有效之前，英格兰地区不应该进一步解除封锁。俄罗斯新增883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近529000人染病，再多119人死亡，至今有近7000人不治。总统普京认为，俄罗斯正系摆脱疫情，造成嘅损失好少。相反，美国因为政党利益影响抗疫工作，认为俄罗斯喺呢一方面做得比美国好。普京又否认修改宪法是为了加强总统专政，认为改革之后国会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俄罗斯将为今个月25号至下个月1号举行修宪全国公投，如果通过，67岁的普京可以在2024年任期届满之后再执掌克里姆林宫2个6年任期。土耳其东部发生5.7级地震，最少1死9伤。地震在当地星期日下午近5点半发生，震央位于东部宾格尔省，几十间屋和建筑物受损或者倒塌，包括一座军方瞭望塔，一名保安员伤重不治。当局派出救援队伍和直升机前往灾区，并向居民派发帐篷以便栖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 纸杯、帽子、纸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6:35啊，咁啊扭开心机，而家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仲有个普通话台喺度，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系有白元浩喺度啊，先陪住你哋嘅啊，今日见到出边啊28度气温，相对湿度88%啊，咁啊今日咧咁多嘅新嘅同学仔啦，K 3开始嘅小三咧，咁啊都已经又翻学啦，咁啊都好意头喎，888喎吓，虽然都同读书冇乜关系，不过唔紧要啊。意头嘅嘢咧，最紧要开心嘅啫，系俾边个嘅都唔紧要嘅。天气方面啊，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2度嘅。咁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嘅，咁啊展望听日都系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咧就会慢慢好转啦。咁如果出门口嘅时间你又唔系搭校巴嘅，或者你翻工翻学嘅，咁啊都可以准备定咧一把缩骨遮啊，咁样有备无患啦。咁啊有阵时你知啲太阳光啦，突然之间热起上嚟嘅时候，你嗰把遮除咗我嚟挡雨。水之外都可以我嚟遮下呢个太阳啊嘛，系咪？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反修例风波已经持续咗咧，就系接近一年啦。示威冲突咧就继续持续啦。有机构咧就喺上年展开一项叫做反修例运动与青少年情绪健康嘅研究，结果发现啊，70%嘅受访青年感到咧系难过噶。反映咗啲乜嘢呢？反映普遍啊出现咧就系情绪嘅问题。研究亦都发现啦。94.2% 嘅受访者认为啊，越嚟就越爱香港，愿意咧就为呢度就付出咁样讲噶。啊，机构早前啊展开咗一项咧就呢一个嘅研究调查啦，喺2019年嘅10月至到11月期间，咁啊以街头问卷嘅形式喺港九新界访问咗咧就系10至29岁嘅青少年，成功嘅收翻咧就542份嘅问卷噶。74.4% 嘅受访者都是全职的学生嚟嘅，平均年龄咧18.6岁。研究发现啊，反修例运动以嚟，咁啊受访嘅青年抑郁度咧就系2.8分，咁啊以5分为最高嘅话咧，2.8分咧都系偏高啊。70.5%咧咁啊得到咧有难过嘅情绪，反映青年普遍出现情绪嘅问题。另外啊，受访者对于咧就系反修例运动嘅一个叫做危机度啦，评分咧就系10分最高嘅话，佢就系6.9分嘅。72.8% 啊，认为咧就系危机源自咧就系例如系民主、人权、自由咧就受到削弱咁讲噶噃。58.4% 啊，认为咧就系社会出现不公义。咁啊，研究亦都发现啦，青年咧越嚟越认为香港有危机，咁啊佢哋嘅情绪越受困扰。咁啊，两者咧呈一个咧就正向啊正比例嘅相关程度啊吓。好啦，研究亦都发现啦。94.6% 嘅青年表示啦，感受得到咧就系他人嘅痛苦同埋绝望。青年喺呢段期间咧，普遍咧就系经验一个叫做同行共感咁样嘅一个叫做情绪啊，即系咧受访者有经历咧就共感经验同埋互补学习两种嘅情况。啊，数据反映咗咧就青少年体会别人嘅痛苦，同其他人啊共同承受困难，互补包容。另外有九十 5.7% 受訪者認為自己和其他的香港生活的、同樣都是香港人，所以呢就接近呢一个比例啊 ,94.2% 都认为自己呢啊其实真係自己越来越爱香港㗎喎，愿意呢就为呢一度呢就係付出更加多嘅。好啦，咁佢哋机构亦都表示啊，今次嘅研究显示啦，就面对住香港局势急剧嘅变化，青少年普遍啊都係具有一个危机感嘅，亦都有啊负面嘅情绪。不过亦都同时显示青少年呢亦都有强烈嘅归属感、身份嘅认同，以及呢一个头先讲过嘅提及叫做同行共感嘅经验。可以呢就给予青年啊愿意积极面对困境嘅正面力量嘅。喺呢啲时候呢即係青少年都係需要特别多嘅一啲嘅鼓励。即係令到我哋呢可以更加呢就係、找多啲唔同嘅辦法啊同年輕嘅一輩溝通，傾多啲，多啲聽下佢哋嘅一啲嘅心底話。咁聽完之後呢就唔係唔做嘅，聽完之後呢就諗下啊點樣可以幫助到實現佢哋一啲心入面想法，一啲正確嘅想法呢，現行嘅政策或者現行嘅局面又點樣可以符合呢一班我哋成日都掛在嘴邊一句說話，就係呢一班未來社會嘅主人翁呢，係咪將來呢其實個社會香港呢都係交俾年輕人手上面嘅。咁所以呢無論係邊一代嘅香港人，我哋都應該呢就係共同去到多啲嘅溝通，多啲呢就諗下有啲乜嘢嘅辦法可以令到大家呢取得更加多呢共同嘅理念。咁樣呢香港就可以越嚟越好，越嚟呢就越啱我哋香港人喜愛啦。 一首歌曲嚟自吴若希，越难越爱。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早上的六点四十五分，听紧晨光第一线。天气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的，有几阵的骤雨，最高的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仍然都是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就会好转。现在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就84%，这些天气大家都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咪咪介绍给大家的便当，整个靓便当，然后拎回公司吃了。喂，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我系我个仔嘛。 喂，做咩无端端喺度？我哋我系我个仔嘛，讲早晨嘅。 今日又挑战你咯？ 挑战我乜嘢？ 翻翻嚟我哋最挂住嘅地方啊！ 哦，其中一个就系日本、 啊。系啊，我系我个仔嘛。 啊！仲要谂翻起以前咧，草蜢有只歌《火兽救坤堡》嗰只主题曲， 系咪？ 一开头嘅时候咪伊达达 kimas 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食饭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就试下讲呢个菜式嘅日品， 吓、 啊，都系嗰句实读错嘅，系咪Likuzaka？ 你估价格？ 你估价格？ 哦， 80蚊，80蚊。你估价啊？啲冇韵味，嚟多次。 你估价格？ 你估价格？ 吓， 系啦。 你估价格？ 你估价格？ 即系好似我讲嗰啲印尼文讲泰文咁样。 你估价格？ 咁上下噶。系 啦，我今日就想分享呢个菜式啦。 吓，炸鸡耳芒都系其中一种咧。成日食嘅素食，譬如喺嗰啲薯片啊，或者零食嗰度咧，成日都会见到嘅。 见到乜嘢？ 炸鸡耳芒，即系好似嗰啲。叫咩炸嗰啲薯仔嗰嗰只咁样嘅口感， 就叫炸鸡耳芒。 系啊，嗰只炸鸡耳芒， 嗰只质地 系啦，嗰只质地，嗰只素材啊，系、 哦、 啦，马铃薯啊、薯仔啊嗰啲咧， 就叫炸鸡。 系啦，炸鸡耳芒。 炸鸡耳芒，哦，系啦系啦。咁我呢个有冇读错啊？ 咁上下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上下， 唔会错嘅咧。 系啊，都系去到日本铺头，佢知道嗌乜嘅系咪？ 系佢知嗌乜噶，又唔会错，但系又唔会啱晒嗰啲咯。 你知啦，呢、這个其实中文咧要话翻俾听众听。 系咩嚟嘅咧？ 即系原来系日本人好家常菜式嚟嘅。 嗯， 日本薯仔炖肉。 日本薯仔炖肉咧，真系你讲得啱。我以前有喺日本住过嘅时候咧、嗯，即系homestay 嘛， 嗯， 系成日食 嘅。炖肉是他们的菜式来的。 是啊，即是他又有薯仔跟住有炖肉，这样就给你吃咯。 是啊， 是一个家庭料理。 是。 是啦、啊、他又不会说很霹雳那些味又很劲啊，但他给你那种温文的感觉，就给到你一种家的温暖。 其实呢，即如果我粗鄙一点去讲呢，即是薯仔炆鸡的 friend， 薯仔炆猪肉，薯仔炆牛肉咯。 是啊是啊，不过转了一些日式的叫做调味料。 是啦、 啊、 这个又是我成日在这里不觉意给大家的 tips 啦。你想日式一点的、 啊、 即是我们如果薯仔炆鸡，我们就会用老抽、生抽、花雕酒。 你现在转了用什么自豉油这样。 是日本豉油、味淋。啊 系啦， 日本清酒， 清酒 系啦，日本料理酒， 嗯， 完， 跟住可能加啲紫菜香味喺入边咁样。 系啊，嗰、那个汤你就用煎鱼汤、昆布汤。 系啦系啦，煎鱼汤， 咁就系完噶啦。 如果你想有泰国风味嘅，你就又转鱼露。 系啦，鸡汤鱼露，然后煮嗰时加柠檬叶、加香茅、其实就系咁噶咋。 系啦， 好，讲完啦，各位听众，我哋下集再见。 好，咁但系听众。明白啫，但系都想咧就知道嗰个薯仔炖肉啊， 系 有啲乜嘢巧妙嘅位嗱，我哋啲叫做酱料啊，或者我哋嘅材料已经准备晒啦，咁、 嗯、 但系煮嘅时候个过程有冇啲咩特别嘅地方要注意咧？ 我想问你有冇煮过咧？你食得多？ 我有煮过， 系 肉都系照飞水咁样，系啦，咁就薯仔我之前咧，我有啲做法咧，佢哋就会将个薯仔切到一件件， 嗯， 我食过有啲系将佢。煎一煎香佢先， 嗯， 令到嗰个薯仔咬口咧，除咗系有嗰种薯香之外，佢、仲有特别好似有啲焦焦地咁样 嘅，嗯， 系啦，咁、有食过几个唔同门派嘅呢一个薯仔炖肉嘅， 咁你食嘅炖肉系牛肉啊定猪肉多咧？一定系牛肉， 唔系啊， 我都有食豬肉，食豬肉多。其實以前我食豬肉多，或者係雞肉都少食，但主要都係牛、 牛同豬係啦， 豬又多啲添，係啦。 我中意用牛啦， 嚇牛啊，另一個香味啦。 而家好，而家買嗰啲牛辣條啊， 哦係喎， 好鬼靚噶，就唔使飛水啦，直接開個鍋咧爆香佢就得噶啦，係啊，然後就洋葱都係緊要嘅。 咁你呢個方法整容易啲喎？ 係啊，我就用洋葱係主要嘅香料咯，洋葱爆，切開一塊塊啦，然後爆咗佢啦，咁佢開始少少透明咧，就將嗰啲牛肉擺落去啦，又爆，然後咧就將啲薯仔擺落去咧，又爆，即係炒下兜兜下兜下，就係咁啦。跟住就擺我哋個頭先講嗰啲日本調味料啦。 好，我哋要再重複多次日本調味料先。 有咩咧？有味淋啦， 味淋 其实落一我谂系两汤羹咁样就已经好够噶， 系有啲鲜味已经出晒嚟， 冇错。咁会落日本豉油啦， 系 啦，都系一汤羹半咁样咧，因为佢又比较有啲咸味啦。跟住就落清酒，系啦，跟住就一定要落糖，因为佢偏甜嘅呢个餸， 系 咁其实味淋都有甜嘅，但系都唔介意落多丁多糖，就系咁啦。 即系可能一茶匙咁样， 冇错。咁然后咧，你就要我就唔会加水嘅，我会一系加昆布汤，一系就煎鱼汤，系啦，咁样摆落去。咁通常就系啱啱好浸过嗰个肉多少少， 系 就 系 咁样。 哦， 然后就冚盖，然后就等佢焗。我谂十零廿分钟咧， 系 食得。 哇！ 嚇嚇，有冇做錯啊？ 冇， 呢個係我嘅做法， 係真係簡單啊！呢個 係啊， 我有陣時會諗下會唔會加埋啲昆布，係啦，昆布都係一種幾常用嘅嘢啊。 個昆布喺埋燜埋係咪啊？ 係啊，燜埋啊，一齊咁樣整啊。 咁有人俾小朋友食，中意加紅蘿蔔嘅， 係喎， 係啊，咁你都可以用加，除咗薯仔之外有紅蘿蔔嘅，咁咯。咁呢个就系好接近佢哋日本嘅家常饭啦。 呢个几好啊，同埋呢个咧，你可以即系煮翻嗰啲日本米啊。 系啊， 系啦，煮定日本米。咁而家嗰啲咧，我哋即场便当嘛。咁嗰啲而家嗰啲饭壶咧，好好噶做得。 系， 你有一格咧就装饭嘅。一格咧就可以我嚟裝餸嘅，或者兩格咧就我嚟裝餸嘅。有啲就可能咧會係分幾層，有啲就直頭你一打開佢自己好似彈弓，好似我哋以前細個玩嗰啲 盒咁樣咧，自己打開 打開曬， 係 啦兩層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咧都係幾好嘅，有啲人咧就中意咧係另外再裝嗰啲譬如醬料咧喺一格嗰度，咁你食飯嘅時候又可以試。其實我幾建議大家可以去嗰啲嗱，我哋已經有呢一個日本薯仔燉肉啦， 係啊， 咁我哋可以咧就再買黃蘿蔔或者紫菜，系啦，咁紫菜咧，你可以买嗰啲，譬如可能系三四片一包，就唔系我哋食嗰啲零食嗰啲紫菜， 系 佢有啲专系咧，我嚟送 饭嘅紫菜 食紫菜嘅，咁都系有啲独立包装嘅，有啲咁可以买定嗰啲咧，就放喺我哋嘅呢一个嘅便当附近，咁你食嘅时候咧，就先打开嗰个紫菜，咁你又有饭，又有黄萝卜，再加埋呢个日本薯仔炖肉。然后再嚟多个面豉汤， 佢一个钟飞咗过去日本一阵先，食完饭先飞翻翻嚟。 系啊，仲要系嗰啲即冲嘅面豉汤，其实都已经系够 了。好靓仔，呢啲真系摆喺个柜桶度嘅日本面豉汤。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咧，如果大家去嗰啲日本超级市场，可以买定嗰啲佢哋嗰啲叫系植物啊。 系 系啦，即系佢嗰啲腌 咗嘅嘢， 腌咗嘅 菜系啦。 系啦，佢有啲系譬如系鱿鱼仔啊。 系。 有啲咧就可能係 矮瓜啊， 矮瓜係啊，佢好多呢啲 形態嘅蘿蔔啊， 凍凍地咁食嘅。 嗯， 咁你一啱或者兩啱擺喺公司，你要食嘅連埋你呢個叫做日本薯仔燉肉， 係 擺埋出嚟，你連前菜都有， 係 你邊使落街食啫？ 仲唔日本 feel？ 咪咯， 係啊，呢個燉肉真係不得了，因為其實我哋嗱港式嘅薯仔炆雞就係乾嘅，個汁結滴滴嘅，但呢個係有少少好似。汤咁样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仲要即系又冇汤饭咁多汤，但系佢有啲汤啦，系啦，所以仲要啱晒夏天食噶。 系啊，啲汤都好好饮啊， 好好饮噶。 系啊，俾少少木鱼佢， 嗯， 又多少少味道掉出嚟， 冇得输啊。其实又系啦，所以我想即系喺呢个节目度，其实都唔好话教啊，提醒大家，即系呢啲。呢啲餸名咧，人哋國家嘅餸咧，好似唔關我哋事，好似好難煮咁，其實容易到爆。 係啊，只要用多少少心思咧，我哋就可以將人哋最精彩嘅美食 帶翻嚟自己屋企， 冇錯， 帶翻去公司， 帶翻公司都得噶。好啦，唔該曬咪咪，拜拜。 既然将呢个美食带咗翻公司嘅时候，不妨听埋呢首歌。哇，食住啲日本嘅家常小菜啊，听住一只东洋嘅歌曲，又有嗰种味道啊，几特别咧。 心を閉じ込めたまま扉を開けられなかったあなたをどこかへさらってゆく運命は大嫌いもし過去へと戻る 身边嗰度陪伴住你，所以呢首歌佢嚟自 Superfly Together。先听听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先啦吓，咁啊转头神光第一线啊，分途广播之后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自己歌梗系自己度啦。 So I say I love you，只有爱恨都不负，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在我嘴。 除了有录音室录好一首歌之外，姜涛说他希望每首歌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的，譬如今次他就度了一个手势舞去配合这首为香港人打气的作品，也都邀请了不同的艺人和希望乐迷都一起参与。李俊伟、伍周帅填词，陈永谦编曲，伍周帅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五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姜涛《梦着嘴说爱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欧 勾住另一架客机的机尾。两架飞机当时一共有94人，全部乘客安全疏散，相关部门正是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以台六月三一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曾志豪做风之book真的很认真的，每本书我都是看完才讲的。 你不看过怎么讲啊？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鬼古神话全部都在我书架里面拎出来。 即是你没有买新书吃老本啫。 想知我看得多认真，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认真就输了。 但是书都可以很认真。 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即将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号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号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号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拿支票都得。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看下啦。 台六月三一分，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 星期一骚动音乐广播道人妻桂花田以歌会友， 敏感时刻小白八元号问问塔罗 rainbow。 二台六月三一分，真系噔噔噔噔噔。 Let's shake， 支持生日嘅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曾小 B 啊，你觉得你爸爸最叻系乜嘢啊？ 讲故事叻咯，做嘢有耐性。 咁你觉得你爸爸最有耐性嘅系做啲咩啊？ 父亲节快乐！ 快乐！ 父亲节快乐！ 快乐！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呢个细佬嚟嘅， 父亲节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7:08，继续扭开心机，而家听紧嘅频道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啊，除咗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度on panel 之外啦，都见到啊 ，Barbie 翻咗嚟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出边咧咁啊，今日啊特别少少咯，因为咧，哇，连埋嗰啲 K3 至到小三嗰啲都翻学啦。 系啊，我觉得咧，即系佢哋咧，尤其是啲细细个嗰啲咧，翻学系好开心噶。 系啊。啊！ 即系着起套校服啦，同埋最开心就系见到啲同学仔咯。 吓、啊，因为即系对细路仔嚟讲啦，特别系幼稚园或者我谂一二年班都系嘅。 嗯， 即系翻学其实系玩嘅。 系啊， 即系同啲同学仔开心嘅，好重要嘅一样嘢嚟。 嗯， 即系你会唔会记得你细个 幼稚園或者小學開心，或者嗰啲片段係唔係開心？ 我記得細個嘅片段全部都係玩嘅片段，我完全唔記得咗嗰啲咩測驗啊、默書啊嗰啲。 你冇默书嗰啲片段咩？ 我有默书嘅，其实我以前喺学校咧系默书默得好密噶。我记得一个礼拜系默三次书噶。但系咧，到而家大个咗之后咧，完全唔记得默书嘅片段咯。 嗯、 唯一有一个咧好深刻嘅系中文默书嘅片段咧、 嗯， 就系小学一年班。咁我好记得咧，想当年咧，我本身教我中文嗰个老师咧就系字正腔圆嘅。咁啊读得好清楚嘅。咁我好记得有个课文咧，其中有一个词语咧就系讲低头。咁就要默低头啦。咁但系咧到默书当日咧，就有一个外省嚟嘅老师咧就帮手默书。咁跟住咧，我就好留心。 廣東話噶嘛， 其實佢都係講廣東話噶、啊，不過佢嘅廣東話咧就可能有啲外省嘅口音咯，同埋咧你好似唔係非常之清楚聽到佢講嗰個字。咁、 嗯、 我都覺得自己好傻嘅，諗翻後尾，即係其實我細個嘅時候翻到屋企咧，默完嗰個成績咧，發覺錯咗低頭呢一個字咧，我都覺得好傻。 嗯、 因為點解咧？我默書嘅時候咧，聽咗三次， 嗯、 我都係聽到佢講雞頭。 哦， 跟住我就真系默咗鸡头咯。 不过你细个已经识得写个鸡字噶 啦，系我识写个鸡字， 咁叻嘅点解你？ 幼稚园已经要学写呢啲字啦，我哋以前细个 系咩？ 系有乌龟个龟字都系幼稚园 K2 学写噶。 哦， 咁所以咧，我到小学一年班嘅时候，我无庸置疑觉得我哋系啱啱识个鸡字，我咪写鸡头，结果就错咗啦。 哦，哇，你咁犀利，你咁细个识咁多字，我都唔记得咧，我呢啲鸡啊、马啊呢啲字咧系几时学噶？好似 动物嘅字，我记得我哋系幼稚园二年班学写。 系嘅咩？ 系啊。 我睇翻而家仔仔嘅 syllabus 咧，都唔系咁多动物嗰啲字啫。 嗯，我细嗰间幼稚园咧，即系我个女而家读紧嗰间咧，系好细个开始写啲好难嘅字。 哇！ 系啊， 厉害厉害。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梗係即刻揾阿 Didi 出嚟，咁啊等嗰啲要返學，即係連埋 K3 至到小學三年班嗰啲，即係多咗好多人返學嘛，睇、下交通嘅情況係點先。早晨啊 ，Didi， 早晨啊， 早晨。 哇，開始咧多返好多車啊，路面嚇，咁、其實基本上咧今日差唔多係全部學校復課啦，除咗 K1、K2 啊， 係咯， 咁啊全部回復正常啦。咁路面開始多車，咁提一提大家啦。咁較早前鯉魚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觀塘法院嘅一二線啦，受爆水管影響。需要封闭，咁而家已经解封啊，同埋茶果岭道去翠屏村方向，近住鲤鱼门道嘅一二线咧就解封噶。咁虽然鲤鱼门道去旺角解封啦，咁但系咧反方向去油塘，近住李安苑啦，今朝都系受呢个爆水管影响，第二线咧需要封闭噶。虽然开翻观塘法院嗰一段。咁但系而家近住李安苑嗰段咧，第二线会封闭噶。咁稍后繁忙时间可能会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啊，讲多次个位置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李安苑，由于爆水管，而家封咗第二线噶。咁话好多爆水管啊。咁牛头角嘅安华街都系爆水管，牛头角去翻镇牛头角嘅安华街。去振华道方向，近住牛头角政府合署嘅快线封闭，荃湾西流角路啦，都系受爆水管影响，西流角路、大河道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路面方面咧，都好多地方开始多车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咁西贡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喺白沙湾码头。咁而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龙尾就长啲啦，排到过晒电话机楼啦。喺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嘅系咁啦。 嗯，哇！狮子山隧道都去到新田围村啊， 系啊，所以正常多车翻啊，系嘅，以前系咁噶，我哋系咪忘记咗以前嘅塞车？ 好耐冇见过咧，即系七点零钟呢一个钟数咧，哇，有咁多，系咯。 系啦、啊，好啊，回复翻正常都开心嘅，多车嘅正常。 系啦、啊，咁啊，即系都应该几早会听到你讲红隧开始多车嘅。 系啊，七点都开始噶啦。 系嘛？ 系啊。 咁啊，驾驶人士咧，或者即系需要用呢啲叫做干道嘅朋友咧，就要特别留意住啦吓。咁啊，都接近咧就完全正常噶啦。咁啊，所以咧都要啊预翻松少少啲时间，唔好咁问啊。 系啦、啊，留翻充裕嘅时间啦，唔好以为以前咁，咻一声就过咗去。 系啦、啊，系、啊，不过都系。 开心嘅，如果嘢都系正常， 正常嘅开心啦吓。 好，塞车都塞得开心， okay. 希望大家都系啦。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下 O 点样咧？早晨啊 O， 早晨啊， 早晨 Papi，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 啊、早晨，早晨出边系点样先？而家天气？ 今日天氣咧比過去嗰兩日好翻好多啦，咁先個温度方面啦，依家睇緊温度咧係相對上個禮拜咧，哇個熱頭出嚟嘅時候咧就涼翻啲嘅，因為全靠打風啦，咁啊依家都仲有啲風嘅餘味喺度嘅，即係朝頭早仲有一兩陣風咁樣啦，咁啊令到大家個感覺上咧就涼快少少啦，未至於咧一朝頭早翻工翻學咧都熱辣辣咁樣啦，咁啊至於天色方面咧。都估计有啲骤雨啦，因为望香港岛嗰边咧就有蓝天白云嘅，九龙呢边咧就有好多类似会落雨嗰啲云咁样咯，咁但系佢哋又行得好快嘅，你望住个天咧，咁啲风系咁吹咧，佢哋一路转咁样咯，啲云喺度， 有古怪、哦， 系啊，咁唔知佢哋几时落，几时净系斋嚿云遮住个太阳咁样，所以今日都有少少阴晴不定 feel 啊吓，咁但系。回应翻头先 Didi 讲啦，喂，路面真系多咗好多车，系喎、哦，头先咧小丽揸翻嚟嘅时候咧，喺九龙塘啊，呢、這个幼稚园区嗰一带咧，咁啊经过啦，咁啊都多翻好多咧，叫做接翻学嘅嗰啲校巴已经出没啦，而且咧有某几条咧要转翻入去九龙塘嗰啲幼稚园区嗰啲位咧都塞塞地啊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心机旁边嘅你咧都要松少少咧。带阿仔带阿女翻学啊，咁嗰啲都要留意翻啦、 啊。嗯，好，咁啊，除咗留意埋即系交通嘅情况，记住啲天气都唔好大意吓。而家啲天气咧，一时啊大雨，一时好鬼热，咁样即系都几难捉摸啊吓。好啦， 系啊，要做足准备啊。 啱啊啱啊，唔该晒啊。哦，咁啊，转头今朝 spot 到你啊，一齐又倾下偈啦吓。 好， 咁啊，睇睇咧就系详尽嘅天气方面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嘅，有几阵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咧咁啊天色好转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嘅。咁啊，听听今天早上啊，晨光大学有 Andy 罕达系嘛？ 嗯。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我哋今朝早嘅教授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嗱，我知道咧，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咧重要人物嘅雕像啦，或者塑像咧，都系旅客咧好中意到访嘅地方嚟噶。咁啊，不过咧近来咧呢啲嘅雕像塑像咧，似乎都引起咗一啲嘅争议。 系啊，因为而家全世界一个反种族主义嘅浪潮咧，就令到好多我哋以前都觉得咦冇乜问题，啲历史名人嘅塑像咧都系被即系。要拆除要拆除嘅對象，就由哥倫布咧到丘吉爾都係。咁我哋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呢、這個童軍之父啊，佢個名咧叫做 Robert Baden Powell。咁我係叫佢做鮑威爾啦。 好啊， 佢其實就係英國咧係一個軍人嘅，做到宗教嘅。由後屘就做咗爵士添。佢點解即係？都喺爭議裏面呢，就是因為佢其實搞童軍運動嘅時候呢，即係童軍總會，即係童軍會啦，就佢1910年呢就已經建立咗㗎啦，由佢一手建立嘅。佢當時呢就係喺佢英格蘭嘅西南沿海地方啦，有一個地方叫 Dorset， 佢就喺嗰度呢就開頭就1907年就做咗一個野外嘅训练营咁样啦，就俾啲男仔去参加，当时参加嘅得20个人嘅啫，咁佢亦都写咗本好出名嘅书咧，就叫做《Scouting for Boys》，就系、是、即系其实我哋话童军啦，就中文翻译咗之后咧，其实就冇咗 scout 呢一个意思喺里边， 系啊 ，scout 嘅意思即系其实侦察啊嘛，佢呢一個鮑威爾咧，其實佢做軍人嘅時候咧，就係負責偵察嘅啦。咁甚至我哋而家啲人拍戲咧，去揾啲適合嘅地點做拍攝咧，都叫做 scouting 嘅。好啦，佢呢本書咧就係、是、教啲小朋友喺野外求生啊，點樣係即係睇太陽變方向諸如此類咁樣啦。咁就好受歡迎嘅呢本書。 就到今時今日啦，已經係賣咗1.5亿本㗎啦。佢喺打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其實除咗聖經之外咧，佢係排第二嘅 最暢銷書籍之一啦。 好啦，咁其實佢真係做咗好多好嘢啦，即係全世界建立童軍嘅運動啊咁樣。咁但係到而家咧，就反而喺啲人就抄翻咗啲歷史出嚟咧。喂，好似咧，佢當年打仗嘅時候喺非洲啦，佢個印度同埋非洲，咁喺非洲咧，就有啲歷史揾翻出嚟咧，就真係佢帶隊嘅時候咧，佢就負責過咧係因為佢做偵察啊嘛，佢就要追捕一啲叫做係 Zulu 啦，即係一個族嘅啲戰士啦，咁佢真係有一次咧就係即係佢個隊人咧，就捉到三個呢啲非洲嘅反抗英國嘅，我哋叫做戰士啦嚇。咁最後咧，就佢啲部下咧就殺咗佢哋嘅。雖然講到明咧，就係應該要活捉嘅啫，但係結果咧都係殺咗嘅。咁此其一啦，仲有一次咧就係佢就對一個當地嗰啲族長咧就講咗咧，你投降咧。就冇事嘅，即係保住你性命嘅。咁但係咧，即係當佢投降嘅時候捉到佢咧，就已經係受咗傷。咁佢就即係鮑威爾咧就覺得，哇！如果要真係帶佢審訊，路途遙遠啦，可能 驚佢捱唔住啦。 咁就即刻咧就係當地即就做咗軍事法庭，一個軍事法庭咧就判呢個人死刑，咁就處決咗佢。咁就同即係有即係你咁樣就好明顯啦。是冇遵守到自己的承諾啦。咁呢啲呢就加加埋埋呢即係好多好似越滾越多咁樣喎。但最對佢嚟講呢就最大嘅傷害呢就其實係十年前呢就開始喺英國有一啲文件呢戰士嘅文件呢就解封嘅。咁其中裏面呢就發覺呢原來佢當時就係搞緊童軍嘅時候啦就曾經同希特拉亦都自己咧就組織咗一個佢嘅青年嘅運動咁樣啦，咁兩方面咧就秘密見過嘅，咁文件亦都睇到咧就希特拉即係邀請過佢去親自同佢傾偈咁樣，咁最後有冇見過就唔知啦，咁就大家覺得哇你唔單止喺非洲都係話你係做緊打緊仗嘅時候都一個睇法啦，但係即係戰時嘅時候咧。你咁樣同希特拉，即係當時未打仗嘅，雖然，但係對咁樣對希特拉咁親密咧，咁所以啲人而家就覺得話你係咪值得咁樣受到尊重咧？咁樣啦， 咁就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就大家有個爭議，就係覺得啊，應該要扯低佢呢一個嘅塑像啦。咁 係啊，呢一個係其中即係最主要嘅理由啦。咁因為佢亦都係自己寫過出嚟咧，就話佢讀過希特拉嘅自傳啊，《我的奮鬥》啊。咁之後佢就寫出嚟咧，就話呢本書咧好有啟發性啊。就即係喺教育啊、點樣組織啊、宣傳各方面咧，咁大家覺得話你。我的奮鬥呢本書你都咁樣讚賞， 好掰佢啊嘛！即係直情覺得佢好似接受曬佢嗰套精神同埋價值觀噶咯喎。 但係咧，佢幫佢寫傳記嘅一個人咧，即係佢個睇法啲唔同㗎。佢話到最後咧，其實咧，即係雖然童軍嗰啲徽章早期咧，有啲都係用有納粹嗰個徽號喺裏邊嘅。咁但係咧，佢話其實到即係個事實咧，就是、希特拉後尾咧。有本黑皮書佢哋叫做，嗰本黑皮書上高入得去嗰啲名字咧，全部咧都係個意思，即是話希特拉落咗命令咧，如果德國打到去嗰度揾到呢個人咧，就要殺咗佢噶啦。 即係有曬呢啲密令嘅。 係啊，呢個鮑威爾咧就係榜上有名嘅。咁佢話佢咁其實係點會係 親佢咧？ 冇錯啦嚇。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呢個鮑威爾喺英國。嗰個雕像咧，而家暫時咧就係揾啲木板圍住先。咁當地政府其實都已經似乎同意咗咧，就要將佢搬走噶啦。咁但係咧，同時亦都有好多人咧，我琴日睇啦嚇，就有成35,000人簽咗名咧，就話要保留嘅。但係咧，好奇怪喎 ，Barbie 佢呢、這個鮑威爾咧，其實都幾長命㗎，係 啊， 活到83歲。咁佢79歲嘅時候咧，就搬咗去搬翻去 即係非洲嘅肯亞嗰度就長居嘅啦，最後佢喺嗰度死嘅。咁反而咧，肯亞即係佢最後臨終嗰個地方咧，就叫做涅里咧，就當地咧到而家都仲係好受歡迎嘅佢。佢有佢嘅一個好大嘅墓地啦，同埋有一個係關於佢嘅中心啊，即係其實即係一大座建築物嚟嘅。咁佢個墓地周圍好多都有童軍嘅。即啲即啲設備啊，即啲設施啊咁樣。咁當地政府咧，甚至咧就係申請咗咧，要將佢變做即呢個地方咧，就變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底下嘅世界遺產。咁而家仲申請緊。咁不過經過呢浪之後咧，我諗個成數又細咗好多啦。 係啦，即使可能本身自己唔係話太了解，或者唔係太仔細去揾翻之前嗰啲嘅戰爭記錄啦。咁但係可能而家咧，當嗰個嘅種族問題咧越鬧越控嘅時候咧，大家可能嗰個專注同埋個關注度會提高咗。可能了解多咗嘅時候，就覺得我哋係咪應該都要仿效下咧？等大家選擇啊，係咪應該要拉走佢呢一個嘅塑像，或者佢嗰啲甚至乎個設施咧？真的不知道到底到时哪个决定了。 我觉得即现在其实很多政府呢都受到这个困扰拆不拆，但是有些建议我觉得挺好的，即他们说就算你拉倒了扔了河都好，喷晒红油都好，他们会捞回上来，跟住咧就唔係擺翻好佢噃，係話擺落一個啲歷史博物館裏邊，係原裝啊，即係你點樣噴咗紅油乜都好啦， 就照擺啦， 照擺翻落嚟，然之後咧就係加翻啲歷史住噶，咁就真係保留到歷史。 哇！咁呢個真係好有歷史味道喎，因為佢所有痕跡，即係嗱，包括佢本身衍生咗個塑像啦，以至到佢受到破壞等等，成段歷史都記錄曬。 嗱，我哋而家講多實呢一個同軍之父嘅像咧，就佢係實物原大啊，即係好似佢原本個人幾高就幾高啦。佢係著住同軍制服啦。就坐咗喺即係三棵斬咗嘅嗰啲樹，我嚟做咗凳咁樣啦。咁佢就其中一張坐咗喺中間，坐喺度嘅。咁而家就最後講話圍住咗啦。咁可能最後都搬入博物館都唔定嘅啦。嗱，咁講到呢度咧，唔知 Barbie 你係有冇做過童軍咧？ 我啊真係冇喎。 冇啊！我做嗰時叫小狼隊嘅，所以都有嘅。咁而家咧，即係我諗。我又未聽到香港童軍總會就呢件事有咩講啊？咁但係可能都要諗下噶啦，即係無論如何都要諗一諗。咁但係好得意喎，我睇啲數字方面，原來我哋香港咧係真係著制服嗰啲童軍咧，即係唔好計後面支援嗰啲啦，就去到舊年年底咧，總共有65,214人。咁但係咧就比起兩年前咧係有69,000嘅。即系唔知点解呢两年咧，喺香港系啊做童军着制服嗰啲咧嘅人数少咗。 咁唔知道到底系因为咩嘅原因啊？咁不过我估咧，即系可能迟啲啦。当呢一个消息咧去到香港嘅时候咧，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咁样嘅反思。咁啊，即管睇下会唔会系一个全球嘅趋势咧，对于童军嘅一啲感觉咧，或者嗰个态度啊，以至到因为佢嘅发起人原来有啲咁样嘅历史嘅时候咧，大家可能有好多方面咧都要反思一下啦。 再讲一次，发起人办发起人，有尊重佢嘅，有觉得要将佢雕塑要攞走嘅，但系童军运动本身咧，的而且确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嚟嘅， 系嘅，亦都好多学习嘅空间可以进行啊！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Andy， 好， 拜拜， 晨光大学。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 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 7:29的时间啊，蒙住个嘴嘴啊，都要讲爱你，佢系姜涛。好啦，听埋7:30的新闻简报先，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幼稚园高班至小三的学生今日复课，运输署预计交通会比较繁忙，学生应该预早出门，以免延误上学时间。另外，中三至中五跨境学生亦会在今日复课，运输署说特区政府和深圳市政府会在两个跨境口岸作特别安排，方便跨境学生在星期一至五的指定时段经深圳湾管制站和福田口岸来港上课，他们上下课的时段会坐校巴直接往返口岸和学校。观塘上星期五晚的涉嫌持刀伤人事件，27岁被捕涉矿的男子被暂控伤人罪，一项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和一项管有第一部毒药罪，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据报，被捕人是民建联前社区干事邝星宇。案发在当晚9:00，当时有人在观塘同仁街一个小巴站一带聚集。警方说，疑犯怀疑同他人因为政见问题争执。40岁男伤者被人29厘米长的生果刀袭击，导致手部受伤。另一名21岁的男子企图制止的时候亦都受伤，警方在疑犯身上检获一个刀盒和2.5粒怀疑第一部毒药，在地上检获一把生果刀。北京过去4日新增5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最少50宗同丰台区新发地批发市场有关，当局展开大规模追踪和检测。市疾控中心专家杨鹏说，仍在追查病毒源头，但根据基因排序发现病毒是从欧洲方向来，初步判定和输入性有关，但病毒到底怎样来目前仍未能够确定，可能是受到污染的海产或者肉类，又或者是进入市场的人透过分泌物传播。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 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龙尾去到彩云村，咁后面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一段咧就挤塞，排到去腾龙台对出。旧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方向，龙尾去到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啊，近住兰开下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约道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圣德垃圾医院一段挤塞，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方面啊，西贡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深井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青龙头对出。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继续提你啲爆水管嘅位置啊，喺鲤鱼门道有爆水管，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李安苑嘅第二线就封闭噶，就系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李安苑第二线封闭。在牛头角的安华街都有爆水管，去回振华道方向，跟着牛头角政府合署的快线就封闭。荃湾的西流角路也都有爆水管，西流角路和大河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就封闭。较早前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交界水管工程就已经完成了，现在鲤鱼门道去回旺角方向，跟着观塘法院的第一二线，和茶果岭道去回翠屏村方向，跟着鲤鱼门道的第一二线就已经解封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六月心一分，欧瑞强和你寻开心。 歌词旋律优美，真挚抒怀，听落好舒服的心曲，我叫佢做靓歌。 一生都匆忙。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ong 欧瑞强每晚用不同主题的靓歌陪住你。 Albert Long 欧瑞强。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在英国有家人准备参加一个实验，搬去非洲同一班土著做左轮右理。 他们不止带埋行李过去，还带埋自己间屋过去。 究竟这家英国人适不适应同一班非洲土著做邻居呢？ 两个生活方式这么不同的民族会有什么体验呢？ 不如等我彭程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电视节目《我的土著邻居》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请用开心嘅声音扮演不得了。 哈哈，早晨啊，求你。 恐怖。 早晨啊，多利。 啊，请问我合唔合格呢？ 100分啊，不过你超龄喎。 唔早讲。 依家咪讲你知啦。咁多位小一至中三嘅同学仔。 如果你都想有机会参演不得了剧场，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之后连同1分钟自我介绍短片电邮俾我哋。 下一个小广播员肯定唔系我，但系随时系你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程真柏、 朱海婷、 阿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魔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悠悠悠，七点三十八分啊！哇，好耐冇悠啦，我哋 系要话先啊！早晨，小白，早晨，咁多 早晨 哦，系啊，今日咧先讲下礼拜六日咧都好多场大波啦，咁啊，可以同大家跟进下，先跟进下拜仁咧只差一步啊，吓只差一场胜利咧就可以咧八连胜啦，咁样八年咧连续啊，咁啊喺德甲嗰度咧就称霸咁样啊，睇到佢哋都劲抽啊，二比一咧击败呢个慕逊加帕咁样，咁啊。有一位就喺利雲道夫斯基嘅替補嘅年輕球員咧，其實都踢得幾好喎。呢一位叫做咧戈列斯卡嚇，咁啊厲害厲害啊，咁啊拜仁都開始要培訓啲新血㗎啦，因為常言道話佢中前場咧唔係唔勁，但係咧有少少老化啦，或者太成熟嘅跡象出現啦。 而家係好有經驗嘅球隊， 係啦，好有經驗嘅球隊， 但缺乏咗好強勁嘅動力。 係啦，咁既然即係拜仁好似坐定粒六咁樣會攞硬冠軍啦，依家爭一場啦，有冇機會之後咧都俾更加多年輕嘅球員咧去叫做試下腳啦，或者多啲去感受球場上邊嘅經驗咧， 感受下拜仁。人王者的风范 是啊，咁都好啊，起码即系如果球员有啲乜嘢未必冬瓜豆腐嘅，即系有阵时受伤咁都有阵时要啲小将去 或者扭计 啊。喂，今时乜真系见到好多咧嘅球队，无论系依家开咗波，譬如西甲啦、意甲啦，以至咧德甲啦，同埋咧南韩嘅职业足球联赛咧，好多时候都出现将相不和嘅情况。 系啊， 咁啊有球评家咧就分析啦，呢、這个情况咧就好似咧疫情嘅时候咧，嗰啲两公婆咧啲摩擦啊特别多咁样啦，因为大家咧少咗沟通啊嘛，又少咗庆功啊嘛，嗱庆功啊食饭啊呢啲咧常言道都系大家沟通啊，两杯到肚有啲乜嘢着啊，或者有啲咩唔着咧就大家攞出嚟讲啊嘛，可以摊开。但系咧过往嗰半年咧，大家少咗嗰啲庆功嘅画面啊，或者出嚟 gathering 嘅画面啊。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候咧，就形成呢個將相不和啦，咁樣嘅一個咁嘅情況啦。啲球員又會覺得，哇，教練你落去踢啊，講到咁叻咁樣，啲 係啊，你講到咁霹靂， 係啦，啲教練又會覺得，哇，過往嗰幾個月已經俾你喺屋企唞噶咯，你啲友仔又掛住拍片，又掛住去夜店，已經唔使練波噶咯， 掛住咩？掛住踢廁紙喺度， 係啦，咁樣掛住又話做呢啲拍片上去 YouTube 嗰度呃 like， 叫你依家認認真真落翻球場踢波，你踢到成 一盘 成 柱 菜咁样，成柱菜咁样系嘛，都要 hold 住个情绪，咁点算啊？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有见及此啊，好多球队咧都会有呢、這个将相不和嘅情况，更加引入咗咧呢个足球辅导员啊，咁啊辅导翻咧啲足球员同埋啲教练嘅情绪啊，吓 几好、 啊， 系啊，又有新嘅职位开拓噶、 啊，系啦、啊，咁啊制造就业机会啦，估计都系咁样， 同埋球会出得起钱啊嘛， 系啦、啊，咁啊希望大家都融融洽洽咁样啊吓，咁啊可以踢波啊，唔好闹交啦，咁啊另一个咧冇投诉嘅。转个角度啊，讲埋西甲方面啦，咁啊，中国嘅国脚咧，武磊啊，喺西甲咧第一场重开嘅比赛咧已经入波咯，咁啊， 咁好啊， 系啊，但系第一球系炸弧嚟噶，因为咧有个波斩咗出嚟咧，阿武球王啊武磊咧就竟然咧好似马勒东拿咁样用只手拍入去龙门嗰度啦，咁当然就判罚无效啦， 唔小心噶嘛。 唔系噶，故意噶，好难唔小心嘅。你将只手拍入去个龙门嗰度，你好难话，喂，我唔小心拍入咗咁样咯。 佢系二传扣晒嗰只，好似 有少少，你可以睇翻重播嘅咁样，或者睇翻网络嘅片段，都几有趣。 中国最出名就系咩？重锤啊嘛， 系重锤啊， 可能嘅重锤。 系啊，唔知系女排定男排啦呢、 這 个。系啦，咁啊，母女咧踢到26分钟咧接应队友咧，左路嘅传中咧就冲顶啦，但系佢一时情急咧，竟然伸出咧右手啊吓，快过对方门将咧拍入呢、這个网入面啦，咁啊整个画面咧同马勒当拿咧喺1986年啊世界杯用上帝之手入波咧非常相似嘅，不过结果当然大不同啦。今次今日又有 VAR 又有乜乜 R 咁样，咁啊当年咧马当拿嘅入波咧系有效嘅，仲成为经典，但系佢梗系成为 无效啦， 系啦无效啦。 喂，但系当年马勒当拿咧除咗同一场比赛啦有上帝之手之外，仲有魔鬼之掌一次过咧 系啦 扭咗八个。 佢有冇咧？ 系啦，嗱，母女咧都好似滑多拿咁样，支持近乎勇。下半场初段咧，佢突破越位啊，单刀射入啊，为爱斯宾奴咧奠定2-0嘅胜局啊，攞到咧呢个护级啊重要嘅三分啊，咁样啊， 咁佢又可以留队喎，如果唔使降班， 我估佢可能想去狼队多啲，唔系留队，想去狼队多啲，因为大家都觉得英超呢个舞台咧系注目啲嘅，系咪先？ 啱佢发威啦， 系啦，啱佢发威啦， 唔够壮咯。 始终嗰啲叫做咩啊？中国嘅名宿球员咧，好多都系以自己踢过呢一个英超为骄傲嘅。 李铁 系啦，李铁啊，嗰啲即系旧时有好多啦，老孙啦、啊，孙继海啦、啊，咁啊踢过曼城啦、啊，系咪先？咁所以就有好多唔同呢啲嘅状况出现咗，咁啊睇下阿母女啊嚟紧有啲咩选择啦。喂，最后讲埋呢一个啦，咁啊近排咧即系电台有啲同事咧都有啲汽车嘅事故，咁啊希望大家都有啲零件可以整得翻啦，咁样啦吓，咁啊又不时又会爆下胎咁样啦，咁啊人冇事就最 OK 啦。咁但系咧 我都爆咗胎， 系啦，你都爆咗胎，其实阿 Lu 都爆咗胎。好啦，冇事噶啦，我哋而家等我。鼓励啊大家啦、 啊！突然之间二台咁多人爆胎嘅咧， 哎呀，因为我哋嘅节目够爆啊嘛，系咪先？系啊，哎、呀唯有咁样讲啦，转个角度讲埋 F1 啊。其实我想讲，嗱呢个平治车队咧就担心冇零件啊，帮呢个黑帝咸美顿整车啊，常言道咧呢、这个奥地利站嘅呢、这个 F1 咧，终于可以俾大家咧揸翻车啦，可以咧上演翻啊，7月5日就上演啦。嗱，但系咧大家最忧心忡忡咧，唔系啊车手们或者工作人员嘅健康。竟然是没零件，原来之前有某几间厂牌的车厂因为关闭了63日、嗯、所以很多的叫做产业链或者生产线都备受影响，一些后备的零件就随时在第一站那出现叫做补给的问题，这样希望他们都够零件去换，如果不是因为不够零件 那怎么办？ 唔换车咯，随时 哦， 冇得换车。 唔系咁，你 厂牌噶， 你第二架可能即系以前打啲 spec 嗰架仲可以，仲有零件 都得嘅。但系嗰啲车手其实好锡自己噶，佢、见到架车唔系好掂咧，或者嗰啲工程人员都唔会想意外出嚟啦。 咁、 因为佢哋揸到咁快咧，其实好容易送命 嘅，安全系第一嘅。 系啊，喂，命仔紧要定还是赛多一站紧要啊？系 啦， 同埋以呢啲咁高质素，黑帝咸美顿根本就。冇人可以叫做挑战佢嘅王者宝座㗎啦，咁样啊，咁但係调返转头就係佢梗係保住自己即係嘅性命紧要啲、安全第一啦，即係无论你係 F1 嘅赛车手，以至係依家喺道路上面送阿仔送阿女返學嘅你呢、我都用呢四个字， 就算係单车嘅车手 係啦， 都 係都 系要安全第一嘅， 就算係啊喺呢个购物车啊喺超級市場購物車嘅車手、都係安全第一。我成日見到有啲細路仔唔爭性攞嗰啲購物車車到啲阿婆隻腳，啲阿婆咧就會鬧佢哋咁樣。所以咧，無論如何揸車嘅你咧，都要小心駕駛、 我都明啊，我個仔仔去到超級市場都癲咗， 係啊，太開心 了，佢即刻會車手上車。喂，有一場咧啱啱踢完嘅比賽，可以同大家睇睇。 好啊， 就係呢、這個皇家馬德里啦。咁啊，皇馬主場啊，喺呢一個嘅雖然主場咧就係班貝拿啦，不過咧就正在翻身。咁啊，今季餘下嘅主要赛事咧，其实都会移师去到训练场嗰度进行噶。咁啊，见到咧啱啱双月复出嘅夏萨特咧，亦都正选上阵。咁啊，同埋奔斯马加埋咧就系洛迪古斯啦，咁啊做呢一个主力嘅进攻啊。啊，开波4分钟咧，其实都见到皇马咧就已经1-0啊，先开纪录噶啦。咁啊，领先嘅优势去到30分钟咧就扩大。咁啊，沙治奥拉莫斯啊接应住夏萨特嘅横传，门前咧就建功，咁啊改写去到咧就系2-0。最后咧就系入咗3球嘅3-1咧就击败呢一个伊巴啦。咁另外咧睇埋咧就系曼联都有消息就放出嚟就话会主帅苏斯克查啦。如果能够成功啊带领军队咧，即系佢自己嗰队曼联军啊，喺呢一个来届嘅欧联嗰度咧出战嘅话咧，即系攞到呢一个嘅资格赛嘅话咧，攞到呢个资格咧，咁啊将会可以咧就得到额外嘅100万奖金。咁啊去到咧就吸引呢一个苏斯克查咧，咁啊希望佢可以扭进六任啊，想尽办法带领住曼联咧，咁啊可以挑战明年嘅下一届嘅欧联啦。曼联而家咧就以29战45分咧就排喺第五位，比第四位嘅车路士咧就只系争3分嘅啫。咁啊因为曼城好大机会咧就被欧洲足协咧就禁止出战咧就系2季嘅欧洲赛，咁啊所以啊。红魔鬼只要咧就保住第五位，咁就可以咧就系踢呢一个嘅欧联噶啦。 咁啊英超咧就重启啦，咁啊曼联啊将会喺19号咧就作客热刺噶。 時だ泣いていた夜にはさよならさ真っさらに真っ黒い帯が掲げた世界に一つの旗歩き出せば風はやがて起こるだろう頭吹かせて進もうさあ始めまして 作品嚟自日本呢一队神奈川嘅乐队 Sumika Higher Ground。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好啦好啦，国际新视野，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 系。 今日咧又要去下第二啲地方啦。 去边？ 今日去呢一个地方咧，同我哋香港嘅文化咧就好唔一样嘅。 嗯。 咁因为咧呢一个地方叫做肯尼亚。 哎呀，真系冇乜人去过，比较少啊，因为香港比较上冷门嘅地方。 嗯。佢唔系一个热门嘅旅游区啦，你都可以咁讲啦。咁所以咧，可能对于当地嘅一啲特别是他们的文化啦，或者如果他们呢有些亲人离开了离世之后呢，到底他们会怎样去处理遗体啦，以及他们那些葬礼的仪式呢，我都是第一次听啫。咁所以呢今早见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就觉得都可以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一个地方呢我都知道呢在处理一些先人的遗体呢都会有不同的方法啦。咁香港就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仪式可以给你揀啦。咁然后相应地可能家人亦都可以为他选择一个 個唔同嘅方法去到做葬禮啦。 選擇都算係多嘅， 佢都算多嘅。咁雖然我都有聽，其實都可能要排隊啦，亦都可能要等啦。咁但係其實都不外乎係嗰幾個方法啦。我諗大家都心中有數噶啦。咁但係咧嗱，講緊咧今次講非洲啦，呢一個咧肯尼亞呢個地方咧，其實咧點解會突然之間講上呢一樣嘢咧？嗱，佢當地咧有一個嘅男歌手咧係染疫，其實之前咧我都有聽過類似嘅一啲報道，即係聽過話有一個咁樣嘅男歌手咧係逝世嘅，但我就冇話真係跟進到佢逝世之後發生嘅事。咁啊，直至到咧今朝早掀開報紙嘅時候咧，見到原來同一個歌手嘅名字出現，咁但係講緊嘅咧今次係咩事咧？咁啊，因為咧呢一位33歲嘅流行歌手咧叫做博尼奧啊，咁其實上個星期咧上個禮拜四啦，就懷疑咧係患咗呢一個嘅新型肺炎而離世嘅。嗱，聽住咧係懷疑啫，即係話其實咧佢臨終前咧係並冇做過任何嘅病毒測試嘅，只不過係因為咧佢嘅症狀咧係似啫，即係因為話有咳啊，有啲呼吸道症狀啦咁。咁當地咧就懷疑佢似係染咗呢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咁於是乎咧，喺佢離開咗世界之後咧，即係逝世之後咧，就盡快希望喺24小時裏面咧，就盡快將佢個遺體處理咗啦。 可能火化咁樣。 係啦，因為其實好多國家都係咁樣噶，因為一來可能嗰個死亡數字都唔少啦。 係啊，驚再感染啦，因為都啲 case 咧就話到係由呢一個嘅譬如已故嘅軀體咁樣，又再傳染翻俾啲醫護人員。 係啦，咁即係所以其實都為咗避免個疫情擴散咧，咁都會咧其實有唔少嘅地方選擇會盡快迅速咁樣咧就處理佢遺體。嗱咁呢一個地方咧，佢哋選擇咧多數人咧原來係會土葬嘅。咁因為咧佢哋相信如果土葬嘅話咧，咁呢一個死者咧即係離開咗佢哋嘅先人咧，下一世咧都可以用翻相同嘅一個軀殼或者用一個相同嘅容貌咧，就再嚟到呢個世界。咁所以咧，佢哋就會中意土葬嘅，即係佢哋個文化係咁樣相信嘅。咁好啦，嗱，咁由於土葬咧，嗱，你諗下，如果火葬咧，你就比較可能叫做快啲，就已經見唔到個遺體啦。咁但係土葬咧，其實你未落到去真係話成個埋咗嗰個嘅棺木咧，你都仲有機會睇到嗰個遺體嘅樣噶嘛？ 啊啊啊、 即係個理論係咁樣啦。咁於是乎咧，佢嘅歌迷咧數以百計咧，就走咗去呢一個佢準備落葬嘅墓地嗰度咧，就包圍佢。 哇！做咩？ 大家就話啦，你唔可以咁快就撞咗佢噶，我哋個個都好想咧，即係見佢最後一面咁。咁我睇翻咧呢一個新聞片段咧。佢真係好多人，因為咧，我睇字面報道咧，我見到佢話數百名啦，咁我就諗緊數百名可能都唔係好多人啫，因為我幻想嗰個地方好大啦。咁點知原來咧，佢係一個小小嘅墓園啦。咁但係咧，佢嗰個嘅陣容咧，同埋嗰啲民眾嗰啲 fans 嘅叫囂程度咧，係真係幾似示威嘅。 哇！ 嗰啲人全部包圍曬成個墓園嘅所有出入口 啦。可能係個墓園細咋？ 都唔係啊，人係一大片草地嚟㗎，即係直情係你諗下墓園都唔會。其实讲真，咁然后真系好多人咧就围住晒，就唔俾佢落葬咯。咁系都有发生一少少嘅争执啦，同埋有啲冲突嘅。咁啊，以至到咧当地嘅警察咧系要发放呢个催泪弹去驱散嗰啲民众，因为真 系好 多人啊。系、 哦、 啊，如果睇翻新闻片段咧，嗰啲人系直情咧系想拱埋去啦，逼埋去啦，因为佢哋好想接触到即系自己嘅偶像啦，然之后可以见到佢最后一面。咁所以其实都相当之混乱嘅。咁但系咧，事后咧，即系当发生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呢一个歌星咧，奥博尼奥嘅屋企人咧，其实都话啦，见到啲 fans 咁样嘅情况咧，佢哋都感动嘅。咁于是就话啦，可唔可以同有关当局申请咧，将佢嘅呢一个葬礼延迟多一个星期咧？咁、令到真系大家都可以，即系唔好话系歌迷啦、 啊， 因为连屋企人咧， 即系等大家 都嚟唔切 啦， 系啦。都可以即系睇一睇咧，或者叫同佢有个告别嘅仪式咧咁。咁佢而家咧就系话希望可以同当局咧系做呢一个申请。咁但系咧，至于个情况系实质系点咧，就仲未有人知道。因为当日咁混乱咧，的而且确系完成唔到个葬礼嘅。 咁、但系个叫做遗体系保存到嘅，即系冇俾人抢走啊。 冇发生呢啲事嘅。咁、但系就只不过系话，真系原来咧有一个偶像咁受欢迎嘅时候咧，就真系会惹嚟一班歌迷咧系去做。做一啲咁疯狂嘅事情咯。 来亦会被发现有害，无谓一生去当冷面笑像，想欢笑不想等到上天堂，西装化妆镜内堆望，苍白的脸撑着微笑，红结色从前滑到耳边，抬头望天很想挣扎但渺小，着到你给规则洗礼，情绪亦要自制，压抑也不计，奇特思想妄想放大到就崩溃了，叮一声就要疯狂，执起喇叭躁动喧哗，苍白的脸撑出微笑，红血色从前滑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现。 Louis Boys 的作品叫做《小丑》，先听听八点的新闻。 普京表示，俄罗斯很快就可以反制其他国家部署的超高音速武器。俄新社引述普京指出，当全球的领先国家拥有超高音速武器之时，俄罗斯亦都很可能拥有对付这些武器的手段。他又说，尽管俄罗斯和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大致相若，但是莫斯科在开发新型武器方面领先美国。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130点，跌17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43美元，卖出1,733.4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9，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3，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83，新西兰元兑美元0.642。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即系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景台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观景台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刚才讲了受交通意外影响，近住博康村龙尾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南开下道一段挤塞，龙尾在联合道。另外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日窝打老道挤塞排到去通菜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龙尾在津桥。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车龙就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六月三分，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哋星期二风骚生活小确幸真好认真噶， 内容刚柔并重啊，有教你防狼健身，仲有针子同埋撒娇。 认真啦，我撒娇已经好防狼啦。 覆盖范围广泛，收音机直播同埋二台嘅面书都有直播啊，真系可以话系滴水不漏啊！ 啊，做咩窒下窒下噶？ 人造卫星有啲问题啊？ 想知我哋有几认真？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认真就系一种小确幸啦。 唔单止啊，风骚快活人仲有礼物送啊！ 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有奖抢答题，请举例说出港铁要让座俾边啲有需要人士。 阿天答，外籍人士。 豪仔话系尽晒人士。 阿天答系不省人士。 我真系冇嘢好讲啊！各位，如果你哋都想玩游戏赢礼品嘅二台听众，就请记得留意逢星期一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有礼节目就系我哋 风骚快活人。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听你讲呢排少咗出去做运动，但系你嘅身形咧都冇乜点变，点 keep 噶？ 嘿，唔出街做运动，可以喺屋企做家务噶嘛？ 吓？ 其实咧，当你出力去抹地啦、抹窗、洗浴缸嘅时候咧。已经是属于中等强度的体能活动啦。 啊，咁又系，我有时咧抹完地咧都成身出晒汗，好似跑完200米咁噶。 仲有啊，将一啲原本坐喺度做嘅家务变成企起身做，咁咪可以坐少啲咯。 啊，我有时都会企喺度煲剧噶。 嗱，下次试下咧边睇边做一啲体能活动，譬如话深蹲啦、原地踏步啦、伸展运动都得噶。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到，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精唔精神啊？ 精神啊！ 哎，咁就好啦。咁今日就好晒。 精神。 咦，今日呢一个嘅星期一咧，就系精精神神星期一。 喂，早晨，彭爷。 早晨啊，欧，早晨啊，芭比。 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吓，咁啊，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嚟到早上嘅8:11噶啦，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咁我哋咧都经历咗呢一个咧打风唔成嘅日子。呢、这个周末周日，系咁啊，总算咧多谢呢一只鹦鹉啦， 系啦， 只系简单地咁样掠过，咁、啊算啦，咁带嚟有啲雨水啫，都系吓，咁啊唔使打风啊，即系话唔使挂八号风球咧，咁都系好嘅， 系啊， 免得咧即系有好多嘢好论尽啊，虽然话系星期六日啊，唔系呢一个嘅特定嘅，一定系呢个工作日啦，咁都系论尽嘅，咁所以最好就系咁噶啦，啊唔好打得成风，不过就啲长者啊。我哋啲长辈啊教落嗰句咩打风唔成三日雨咧、又好似又唔系好重喎。 今日未必应验得到啦，至少见到今日未再多咗啲学生翻学嘅。 系啊， 都冇乜点大雨具。有阿彭爷，你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有冇相对塞车啲啦？已经 其实又算顺利嘅。 咁、 可能我又提早咗成十零分钟，即系再预多十零分钟咁样。 系啊，争好远噶， 咁都只系听完呢一个嘅晨光交通天文台 跟住就出行，咁、就好似都啊， 路路畅通， 几正路啊吓，同阿啲诶，同阿啲系咪 D 啊？ 系 D 啊， 今日系 D 啊，我惊我真系混游啊！阿 D 咧讲嗰啲嘅情况都系差唔多、啊，咁希望大家今日都诶、都需要嘅，预早啲时间吓、啊，因为诶运输署都咁样教路啊，因为今天就连较少嘅小呢、這个幼稚园。 三年班 幼稚园、就至到呢一个嘅小学都系三年班，系咁就都复课啦。再加埋有啲系大个仔啲嘅嗰啲中港跨境嘅中学咧嘅、学生咧、又复课啦。咁、所以就预计嗰个嘅交通都会比平时咧再繁忙一啲，大家预翻时间啦。至于你话今日咧呢一个嘅六月十五号，四月是农历啊，农历闰四月廿四嚟嘅，今天吓六月十五号今日，咁咧就都适宜，又是嫁娶、 哦，几好、 啊，又适宜出行、 哦，即是翻学 OK 嘅，冇投诉啦。 适宜呢个嘅开光， 系 仲有咧祭祀啦、治病啦、安床啦、 系 经络啦。同埋咧，又有呢個字啦，安機械。 哦， 安全个安，安機械。 O K， 系啦，咁有啲咩要避忌啊？咁就話呢一個嘅掘井啦， 系 作灶啦，開市、啊 哦，開市反而得，出行反而 O、OK, K， 開市唔 O K 啊？ 開市今日要有啲， 其實都係有啲玄機嘅，係 咪 咁解嘅？ 一陣財金達人就會同大家分析嘅，係、啊，真係有啲玄機啊！ 留意一下先嚇，咁呢啲啊純參考啦，啲資料性嘅嘢就嚇。咁至於天文台啊嘅天氣預測又有啲乜嘢嘅資料可以俾我哋參考咧 ，Barbie 啊？ 嗱，今日咧本港地區嘅天氣預測係咁樣嘅，大致多雲，有幾陣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明日咧仍然有骤雨，而本周中后期咧天色就好转啦。 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2%嘅。咁既然阿 O 讲到，有啲玄机喎，咁好就听下先。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你啦，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咧分析大市嘅。温生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啊温生，今个星期咧有两个主要嘅央行议息啊，有冇机会咧左右今个星期咧财金嘅大市嘅一啲走向咧？ 冇错啦，嗱，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两间央行嘅议息会咧，分别咧就系喺今日嘅日本央行啦，同埋咧系星期四嘅英伦银行嘅。咁啊，日本央行咧，而家市場普遍估計咧，都係會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嘅啦。咁啊，留意嘅焦點咧，放喺咧就係英倫銀行身上噶。咁啊，英倫銀行咧就星期四議息啦。咁啊，由於英國嘅疫情咧係全個歐洲最嚴峻啦。咁啊，令到英國嘅經濟咧就大受打擊噶。咁而家市場估計咧喺今個星期嘅英倫銀行議息會咧，好大機會啊，英倫銀行將會加大1000億英磅嘅買債金額噶。咁啊，如果屬實嘅話咧，咁啊加上喺三月份宣布嘅1000億嘅買債金額嚟講嘅話咧，咁即係話喺今次嘅疫情嚟講咧，英倫銀行咧就推出咗高達2000億英磅嘅買債嘅金額規模噶啦。咁至於一直喺度被討論嘅英國央行會唔會行負息呢個問題嚟講嘅話咧，相信咧喺今個星期咧就未必會推出嘅。咁而據英鎊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估咧英國喺今年年底出現負息率嘅可能性咧都有70%噶。咁如果今年年底冇出現負息率嘅話咧，去到明年嘅2月份咧出現負息率嘅可能性咧就差唔多係講緊市場共識，即係話咧係接近100% 嘅機會率噶啦。咁至於而家大家可能會好出奇啦，咁而家英國息率有幾多咧？其實都係得嗰0.1% 嘅啫，咁所以其實再減多少少咧，就隨時係變零或者係變負息噶啦。咁所以呢個係解釋咗點解市場覺得咧，英倫銀行咧去到明年2月份咧出現負息嘅機會係咁高嘅原因啦。 咁投資者咧就要留意翻啦。但係除咗留意呢一個咧，仲要留意一下咧世界各地嘅一啲疫情啦。咁啊，講緊疫情咧，喂，北京又爆發，有冇機會影響咗一啲中國嘅數據嘅公布呢？ 是啊， 啊，喺過去因為即係中國嚟講嘅話咧，好耐咧，我哋都未見過有疫情啦。 係啊， 一路以嚟個確診確診個案都係零嘅。咁啊，而家突然間咧喺北京咧就爆發咗咧38宗嘅本土嘅新冠即係個疫情嗰個個案啦。咁所以令人擔心咧，話誒會唔會真係爆發第二波嘅疫情咧？咁樣樣，咁呢個憂慮嚟講嘅話咧，我唔排除咧可能會對今日嘅港股啊，甚至乎亞太區嘅股市啊，會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嘅。咁啊，唔好忘記啦，始終嚟講，中國係即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啦。咁同埋佢亦都對個亞洲嘅影響會較大啦。咁所以呢個都係要值得留意嘅。咁啊，另外咧喺中國嚟講嘅話咧，今日咧就將會公布五月份，即係稍後嘅時間。应该10点钟嘅时候咧，就会公布五月份嘅工业生产嘅数字同埋零售销售嘅数字。咁呢啲嘅数字咧，都会好反映咧，就中国最新嘅经济嘅形势。咁都系值得我哋关注噶。 系今日咧，本港时间下午5点钟咧，都仲有一啲数字要公布啊，系咪啊，温生？ 是啊，歐洲的數字，咁啊，歐洲嚟講嘅話咧，就喺今日下晝香港時間5点钟咧，就會公布4月份嘅貿易嘅收支嘅平衡嘅數字。咁啊，貿易嚟講嘅話咧，對歐洲咧相當之重要嘅，因為咧歐洲咧係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出口嘅靠出口支撐佢嘅經濟嘅國家地區嚟嘅。咁所以咧，佢個出口好與壞，咁就會直接反映到咧嗰個整個歐洲嘅形勢。咁亦都會影響歐羅嘅，因為咧越係多人去買歐洲的貨物來講的話就會越多資金就流入歐洲，會令到歐羅會走強的，所以這個數字要留意。另外來講的話，關心新西蘭的投資者也要留意今個星期四，因為今個星期四來講的話，新西蘭將會公布首季的 GDP 的。沒錯，現在說都成6月了，他才公布首季，沒辦法了。即管看看那個疫情之下會對新西蘭的影響會帶來什麼影響。 咁啊，最後啦，重頭戲啊，亦都係今日嘅。咁啊，自己喺手機嗰度 mark 低咗啦，18、19号，亦都係之前温生咧講啦，話喂歐洲嗰邊咧開會，咁啊講嗰個共同債啊，都了解到咧温生其實你喺自己專欄啦，以至喺各大平台咧都有講話，其實18、19号咧真係好重要嘅。如果一啲投資者咧會想留意嘅話咧，隨時呢兩日咧會有一啲咧獲利嘅機會啦，或者相對位會波動少少。咁啊，交俾咧温生幫我哋啊詳細咁樣分析啦，唔該。 冇錯啦，嗱喺18、19号咧，我同提過大家好多次噶啦，就歐盟咧就會開第二次嘅大會，就決定咧係咪一齊咧係共同發債，同埋共同發債完之後咧就共同分配資源嘅。嗱呢一樣嘢係相當之重要嘅，因為只有透過呢一樣嘢嚟講嘅話咧，歐洲先進一步咧就邁向咧就係財政統一嘅。嗱歐元嘅面世嚟講嘅話咧，已經係令到歐洲咧係貨幣統一噶啦。如果貨幣統一之餘再財政統一埋嘅話咧，咁歐洲咧就會更加似一個整體，就好似美國咁樣有好多嘅唔同嘅州份合埋一齊嘅一個整體，咁就會變歐洲咧就變咗好多個國家合埋一齊嘅整體。咁只有係一個整體嚟講嘅話咧，日後咧歐洲咧先至唔會再咁容易咧係會散啊，咁亦都唔會有國家會離開歐盟啊。咁呢咁歐洲咧先能夠壯大，當一個壯大嘅歐洲嚟講嘅話咧，佢先能夠咧係同美國啦同埋中國咧係三足鼎立嘅喺呢個。呢、这個世界嘅，咁所以咧呢個係相當之重要嘅。咁同埋我再提提大家啦，喺呢一個2009年喺即係未爆發啲歐債危機啊，未爆發啲金融海嘯啊，未出現呢個英國脫歐之前咧，歐元咧喺全球個貨幣嘅儲備嗰個比例咧係達到26-27% 嘅。咁但係咧因應係爆發呢一個歐債危機啦，出現咗呢個英國脫歐嘅問題啦，咁所以令到咧歐羅喺個全球投個儲備嗰個比例嚟講嘅話咧，就一度咧係降到17%，咁而家去到2019年咧，都係翻上去20% 左右。咁所以如果佢能夠真係更加係即係 整合埋一齊， 整合埋一齊嚟講嘅話咧，佢隨時嗰個儲備由而家嗰個比例由20% 攀升到26-27%，甚至乎超越30%都唔出奇噶。咁到期時咧，就可能會令個歐羅個匯價咧會帶嚟好大嘅支持。咁所以 呢個咧係一個好重要，我哋要留意住喺今個星期18、19號發生嘅事。我個諗法咧就話，就算18、19號佢唔成事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德國同法國咧都會努力去令到佢成事為止。因為如果呢樣嘢唔成事咧，日後咧再有國家要離開歐盟咧，歐盟隨時有機會瓦解嘅。咁所以我覺得德國法國會盡最佢哋嘅最大努力咧，會令到佢成事嘅機會係大。咁所以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個事態發展。 係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咧短短嘅幾分鐘之內咧，已經分析曬咧全球嘅財金大事件啦。咁啊，今個星期以至今日咧，都有好多數字嘅公布啊嚇。咁啊，投資者咧就密切留意啦。咁啊，下個星期再同你傾過好嘛？唔該，温生， 拜拜。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都几反映现实。佢真系去咗食早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呢排咧成日都觉得个肚唔舒服啊，好似滞住咁。你话食啲咩好啊？嗱， 食得清淡啲好啲啩。我点识啫？你都系去睇医生稳阵啲。不过我听讲咧，当印尼朋友觉得肠胃唔舒服、消化不良嘅时候，会食一种叫做臭豆嘅食物。 我都听过，臭豆喺泰国南部、缅甸、马来西亚、印尼等都系一种好普遍嘅食物。喺街市可以买到一串串嘅豆荚，或者系已经剥好一包嘅种子，个样有啲似蚕豆咁咯。 臭豆被印尼朋友视为一种营养食物。因为它含有丰富的铁质、钾质，帮助消化、提升新陈代谢之外，又补血。同时呢，臭豆含有色氨酸，有助改善情绪。 我的印尼朋友还说，其实臭豆不臭的，煮熟的臭豆甚至有一股独特的香气和甜味。 是啊，不过当经过消化之后，就会令你的排泄物产生独特的臭味，所以就会叫做臭豆咯。不过你肠胃不舒服，咪乱吃嘢啦。即刻睇医生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试分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系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嘅工作。 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继续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咁啊嚟到呢个环节咧，就准备咧要揾一位主持咧，就同啊彭爷爷讲件事喎。究竟啊边位咧？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是你啊嘛，小白。 是啊，是我啊，彭爷你好啊。 啊，有咩事禀告啊？ 啊，今日咧都几得意喎。嗱，今日日本有好多唔同嘅叫做饭餸咧，菜式咧。咁其实咧，大家煮嘅时候上网都可以睇到个食谱啦，系咪？咁、但系有一个食谱咧，啊，真系几特别嘅。虽然咧佢教嘅时候咧，都系讲一啲譬如我哋好大路嘅，譬如亲子档啊，又或者系教下大家整一啲，譬如 天妇罗啊，鸡蛋同鸡肉系咪啊？ 鸡蛋。加雞肉冇錯啦， 即係親子食曬， 冇錯，全家你都食曬， 其實係好慘嘅，係煲仔，係計煲仔飯之外咧，另一個好殘忍嘅， 係啊， 冇錯， 但係個名好卡哇伊喎，你唔咁樣親子當， 咪本來係，本來係咯，但係你再諗深一層咧， 當你解構咗嗰兩樣嘢出嚟之後咧，你就覺得 好陰質啊， 係咯，阿媽同阿 B 都俾你食埋， 食曬全家， 咁隻蛋本身都係冇 B 嘅，唯有咁諗咯，係好啦，咁有咁多嘅嗰啲叫做菜谱嗰啲 menu 咧，可以喺呢个网上边揾到啦。咁但系有一个 menu 咧就特别啲嘅，咁啲人咧都会觉得，咦， 我跟呢個 menu 咧，好似都幾冇錯喎、嗯，特別係煮日本餐嗰、那個。咁呢個網站咧， 我諗你嗰個唔係叫 menu 啊， 係咪叫 recipe 啊？係啊，係啊，好啦。咁呢一個 recipe 咧，其實就係邊一個網站嗰度嗱，人哋都係官方嘅，係、 哦、 啦，就是、日本領事館嗰個網站。啊，點解佢原來佢最近咧？ 日本領事館 香港嗰、那個 香港嘅日本領事館 嗰、那個嘅 Facebook 網站， 哦，佢哋都搞下啲生活嘢 原來佢哋最近咧，因為疫情啦，咁所以佢哋開始咗好多咧，就係、是、新嘅點子啊。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揾到咧喺香港嘅駐香港嘅領事咧、日本領事咧，咁佢喺香港都有官邸噶嘛。 係啊， 喺佢官邸個大廚阿大島大廚咧。咁佢咧就負責親自咧就將一啲佢嘅 recipe 咧、oh. 就放咗喺領事館嗰個嘅 Facebook 上面。 哦、oh, ，你意思即係話，駐港嘅日本領事佢本身個官邸裏邊咧 都有個大廚 都有一位大廚，嗰位大廚叫做大島，係先生定女士啊？ 應該係先生嚟嘅， 係啦。咁佢就於是乎就將佢好多一啲拿手嘅食譜， 冇錯啦， 就係、是、公諸同號。係 啦，咁全部咧都係中文嘅、 因為係啦，仲要係中文。 係啊，因為領事館佢揾咗啲即係好多 staff 噶嘛，揾啲 staff 就寫翻咧做啲、我唔記得係中文就可能啲係廣東話添啊。咁睇落去咧，其實都幾 friendly 嘅、個感覺。 咁佢係拍片就得啦，其實 佢有拍片同埋佢有字嘅。 哦，亦都有文字 版。咁所以大家咧就上去望嘅時候就發覺，咦， 係咪啊？ 佢都有幾多唔同嘅 menu。嗰啲嘅 recipe 嘅、例如咧就係頭先講嗰個親子當啦，咁啊連埋每一個嘅做法咧，佢都好即係好仔細咁樣咧寫出嚟嘅。咁如果大家啊諗住咧，我想食下一啲日本原汁原味，甚至乎啊，我想試下喺呢一個駐港總領事佢嘅官邸嘅大廚，到底佢煮出嚟嘅味道係點樣？ 嗱，係咪有大事味咧？ 不過唔包大家煮到嘅味道係一樣啊嚇， 咁啊，但係起碼人哋真係地道嘅， 係啊， 即係日本朋友啦，仲要係為高官啲重要人物嚟到係烹調喎，咁佢嘅水準都不能夠差啦， 係啊，不能夠差㗎，係 啊，咁所以如果佢能夠係將自己嘅食譜咧同大家分享咧、都有個參考價值喎， 係啦、我自己咧都食過佢哋官邸大廚嘅煮出嚟嘅餸菜嘅、 因為你係福岡小王。 大 括弧香港啊， 系啦，咁因为领事咧都好好噶，咁佢哋有阵时都会邀请嗰啲业界嘅朋友咧去佢屋企咧就作个客咁样嘅，系啦， 茶聚咁样， 系啦，茶聚咁样啦，咁所以咧都有食过佢哋嗰啲嘅餸菜。 咁我想问一下，而家摆咗喺佢哋嗰个网页上边咧，有几多味呢？ 哦，都几多喎，我谂数起上嚟，我最少都五六款啊。 哦， 系啊， 咁有冇尝试要准备要煮啦？跟佢， 梗系有啦， 边味啊？ 親子當啦，梗係由最容易開始啊嘛，係咪？ 好，咁大家要登入去邊度啊？ 登入翻Facebook 個佢哋自己香港領事館嗰個網站就得啦。 日本領事館 冇錯啦。 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多个州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弹，全国在过去星期六新增超过25,000宗确诊病例，是自五月二号以来最高。阿拉巴马州的新增确诊病例连续四日创新高，阿拉斯加、亚利桑那、亚恒色、佛罗里达、南北卡罗来纳、俄克拉荷马和加州过去三日都錄得破紀錄的新增病例。衛生官員認為病例上升和五月下旬民眾在陣亡將士紀念日外出聚會有關。總統特朗普星期六將於俄克拉荷馬州舉辦競選集會，當局呼籲參加者佩戴口罩。紐約州州長國務說，當局近日收到25,000宗違反社交距離限制的投訴，批評民眾無視法例要求，揚言會推遲放寬封鎖限制的步伐。西班牙宣布今個月21日解除緊急狀態當日，重新容許歐盟和神恩地區國家的旅客入境，到時入境旅客無需隔離檢疫14日，但同鄰國葡萄牙的陸路邊境就會應里斯本當局要求，維持到下個月1日才重開。作為重啟旅遊的一部分， 西班牙巴利亚里群岛星期一开始会有近11000名的德国人陆续抵达当地，旅客无需隔离，但要填写申报表，并在抵埗的时候量体温。旅游业是巴利亚里群岛的重要经济支柱，占该地区三分一的经济贡献。报道说，这批德国人由旅游业界的人士组成，而测试当地是否准备好重新接待旅客。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39宗是本土个案，其中北京有36人确诊，河北亦有3人感染，无新增死亡患者，再多18名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83,181宗，4,634人死亡，78,000多人康复出院。北京疫情近日反弹，市教育部门发布校园新规例，包括要求学校继续实施相对封闭管理，师生、员工和家庭成员加强健康监测，上课期间全程要戴口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很快就可以反制其他国家部署的超高音速武器。俄新社引述普京指出，当全球的领先国家拥有超高音速武器之时，俄罗斯都很可能拥有对付这些武器的手段。他又说，尽管俄罗斯和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大致相若，但莫斯科在开发新型武器方面领先美国。俄罗斯去年部署首枚超高音速导弹，而美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代初至中期拥有部署超高音速导弹的能力。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246点，跌5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04美元，卖出1,734.8美元。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1，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2，人民币7.086，英镑兑美元1.252，欧元兑美元1.126，澳元兑美元0.683，新西兰元兑美元0.643。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三单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西湾河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西湾河对出。咁较早前大榄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就系、是、大榄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龙尾未消散，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狮子山隧道公路即是沙田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沙田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都有龙尾噶，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咁九龙入口就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去坪石，龙尾去到彩云村。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翻尖 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排到去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翻廉德道方向，近住碧云道一段挤塞。咁而家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嘅。喺新界方面啊，西贡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打豪敦路。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可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闻分，郑子诚和你寻开心。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啊。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噶，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无他嘅，因为我真系太中意音乐啦。不过我最喜爱嘅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嘅触觉，其中一个就系陈百强。至于最中意陈百强边首歌，我会拣《涟漪》，因为呢首歌喺我当年追女仔嘅过程当中，带俾我好大嘅帮助同启发嘅。想知多啲，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嘅《音乐情人》。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表面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你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啦，星期一嘅朝早啊，八点四十分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喺呢个时候呢，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埋啊小白白元浩同埋芭比林慧咧，就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就今天咧。香港文匯報的內頁新聞當中呢，就有講到呢，在北京方面呢是疫情有些轉變，咁就話呢，北京最新通報訊息就話呢，6月13號的零時至到24時，即是這個第二個半夜的12點啦，咁就話呢，北京新增報告36例新冠肺炎本地確診病例，呢個本地係指北京當地啦。咁而6月14日嘅零時至到七時，咁新增有8例病例。咁而上述44例新增本地確診病例啦，都係同咧豐台區新發地農貿批發市場有關。受呢個影響啊，新發地所在嘅北京 丰台花香地区成为全国唯一高风险地区。而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14号举行。北京市疾控中心研究员杨鹏就在会上透露，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发现该市丰台区新发地市场检出的新冠病毒是从欧洲方向来的，初步判定就同输入性有关嘅，但系问到咧病毒到底系点样嚟咧，咁啊都系无法确定嘅，有可能系污染嘅海产物品或者系肉类啦，又或者咧系进入市场嘅人啊，通过分泌物咧就进行传播。咁目前咧，北京西城、平谷、大兴、石景山等等多个区发布公告，要求辖区内在今年5月30日以来去过新发地的居民要立即同社区联系，强化对疫情的排查的。咁呢个嚟自今天咧就系香港文汇报的内页要闻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明报嘅港闻报道啦。标题咧就讲到南丰同心罩工人瘦身，聘书咧就冇提训练。咁啊讲到啦，上个月报道过咧，荃湾南丰纱厂借出空间咧作为同心抗疫口罩生产嘅车间，怀疑系违反地契。咁地政总署调查之后就话啦，南丰纱厂咧借出嘅空间咧系用作研发新口罩同埋训练工人嘅，系冇足够证据证实违契。咁不过啦，报章就话啦，佢哋取得嘅同心口罩车间工人嘅呢一个聘用文件，明确咁样显示咧，车工系受聘于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嘅车缝工。双方正式签订嘅雇佣合约咧，列明雇员受训嘅雇佣条例等等嘅法例保障。咁啊，由雇主咧就系调派到南丰纱厂4楼等等嘅工作地点履行职务，当中咧就冇提过训练、研发等等嘅字眼嘅。咁啊，报章调查之后咧，更加发现除咗咧旧嘅南丰4厂同埋4楼嘅5厂之外咧，旧4厂嘅 M 层咧，亦都最少有3个房间同时系用作口罩生产嘅车间嘅。咁啊，该3个房间同埋4楼咧，都系同属同一个地契，即系同样咧系有违反地契条款之嫌嘅。咁记者5月底嘅时候咧，就趁住中心行政总裁葛尔文咧喺呢个南丰 M 层出席活动嘅时候咧，就直接向佢查询有冇用到 M 层作为车间啦。咁佢就话啦，唔系好清楚，叫佢问翻负责人。咁之后就话啦，因为时间比较赶，我哋咧就要摆放物料，亦都要训练同埋开发，会有用到其他地方。不过佢本人咧就唔系好清楚啦。咁记者透露咧，得知 M 层咧系工作地点之后咧，佢亦都话啦，有几个不同的地方是进行生产的。至于地政总署就说了，上个月18日首次视察只是去了4楼，在接获了这个报章说 M 层查询之后就再去视察，就未有发现生产口罩的工厂。地政总署就说了，日前再就住旧的5厂4楼，即是南丰作坊的这个调查结果回复，根据上面的这个地址，业主表示南丰厂房就是曾经借出空间俾中心咧，系作为研发新口罩同埋培训呢个缝纫工人同埋纸样制作用途嘅。咁啊，经过咧征询法律意见之后咧，认为系冇足够证据证明呢个地方嘅使用咧系违反相关土地文书条款嘅。呢个咧系嚟自明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咧就《星岛日报》嘅头版报道，亦都系《星岛》嘅独家报道啊。话到咧就系首期补习业计划啊，喺寻日夜晚12点咧就截止申请啦，录得咧就大批人士赶尾班车。咁啊，根据当局嘅资料显示，截至到寻日嘅傍晚，总共收到咧就大概168000名嘅雇主申请，占咗整体数量嘅超过60%噶。同时都录得啊大概25万名三千名嘅自雇人士申请，比起整体 的自雇人士数量超出两成的。据说多间的银行亦都有参与计划的，包括就是华资银行、东亚、有中资背景的交通银行、中国光大以及就是大众等等中小型的银行。金融业界的议员陈振英就表示，部分银行就希望透过参与计划向员工大派定心丸，表明未来几个月不会裁员。亦都另外有部分较为进取的零售以及就飲食业的雇主打算增加人手以及就添置器材等等，增加市场占有率咁讲噶。嗱，雇主近日开始就陆续收到首期的保就业计划的援助金额啦。部分较为进取的零售以及就是飲食业的雇主亦都有意适逢暑假临近，咁喺减省人工开支之后咧，将会就腾出资金重新部署，并且增加就是投资，务求就大旺公司的业务，以增加市场占有率噶。咁啊，有饮食业方面的专业人士就话到啦，新冠肺炎冲击底下，过去半年的食肆生意大减。咁啊，但咧保就业计划推出之后啦，薪酬成本咧亦都系大减噶噃。部分雇主可以重新招聘前线的员工，咁啊以延长食肆的营运时间，有助咧就系保障员工的就业机会噶。佢哋话到以湾仔区为例啦，咁啊过去几个月有六成的餐厅亦都放弃咗夜市噶。咁但系而家疫情咧就稍为缓和啦，加上保就业计划的帮忙底下，有近九成的食肆亦都可以在晚上照常营业。他们说到在政府逐步放宽人流管制措施之后，现时整体的饮食业的生意额已经在顶峰的时期的八成水平了，希望真的帮到大家了。以上来自星岛日报的头版报道。 好，麻烦小白，如果讲到话保就业的这些款项可以帮到大家，不知道香港人年满十八岁以上那些拿一万元的这一万元又真系会唔会帮助到大家呢？而大家有冇谂过？咦，同样都系香港人嘅一份子，我哋啲高官啊、议员啊咁样，佢哋会唔会都照样系会申请攞翻嗰一万蚊，同埋点样使法咧？嗬，今天嘅《东方日报》头版头条咧就做咗一个咁样嘅新闻故事啦。就话咧，政府将会喺下个礼拜日啊，即系21号咧，就会开始就住呢个现金发放计划咧进行登记，向每名咧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啊派发10,000元。咁政府回复《东方日报》查询嘅时候表示咧，特首林郑月娥啦、三名司长以及系13名局长啦，亦都将会咧系领取呢10,000元嘅，即系佢哋都会攞呢10,000元嘅。藉住消費去刺激本地經濟，但就被問到會否將款項捐出的時候就未有正面回應咁話。至於早前公開呼籲市民捐出10,000元就俾一啲 NGO 或者非政府機構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同樣就冇表明是否捐款。咁對比起2011年政府全民派發6,000元，有不少政商界名人都承諾就將款項全數捐出，有學者和政界人士就炮轟政府這個做法完全就沒有政治智慧，就質疑他們只是口講口賠的守財奴。好啦，咁議員又會點樣啊？嗱，多名嘅商界議員表示咧，都會申領呢一個10,000元嘅。咁有部分議員就話咧，會將款項咧用喺外出消費或者係用膳啦，咁以振興本港嘅經濟啊嘛。亦都有議員咧選擇就話將10,000元咧儲起咁講。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亦都提醒我哋啦，就話計劃咧。这个计划将会在来紧的礼拜日，即是21号父亲节那日，就会正式接受登记。但是他就呼吁大家，市民就不需要说急于在第一日就作电子登记。透露6月底以及是7月1号或以后成功登记的市民都一律同步会在7月8号开始的一个礼拜左右收到款项。所以大家不用即係一窩蜂咧，驚可能驚整冧個 server 係咪咧？ 可能會噶。 咁我都會聽下阿陳茂波嘅建議，係我都遲一步先，可能隔兩日咧。 嗯，好啦，咁跟住咧，同大家睇下今日《经济日报》嘅港文啦，同环保有关嘅呢一个新闻嚟嘅，讲到咧就系下半年环保新油啊，加强回收增值位。 立法会就住本港引入垃圾收费的草案通过无期啦，有机会令政府重点环保政策落空。环境局就决定变招啦。局长黄锦星就透露，下半年推出新的环保政策，包括了就是加强厨余、废纸、废胶的回收，将额外外聘超过500个时限职位而去落实这些措施的。新计划之下，政府除了破天荒推出家居厨余变电计划，资助住宅屋苑加装这个智能厨余回收箱，再出资就是将厨余运去这个小豪湾厂房那里发电，每日处理量最少是20吨。黄锦星就说，疫情过后就会加大力度去推动这个绿色复苏，并且是创造绿色的就业机会。讲下这个计划的详情，政府破天荒推出的家居厨余回收变电计划，首阶段就会邀请数十条屋邨参与，政府就会出资在大厦那里安装智能厨余回收箱，就有自动感应的开关、量重等等的功能，亦都会斥资收集厨余再运去小豪湾的厂房发电。对于屋苑最大的诱因就是不用付出这个费用和这个收集物流的成本，全部都是政府付钱的。另外啦，咁啊，较早前都有报道讲过，话追踪到咧有回收胶樽咧遭到不当嘅弃置去到堆填区。咁黄锦星就解释啦，因为近年咧全球回收嘅情况有变，尤其咧以胶樽回收嘅市场价格咧系有变化嘅，所以就话啦，政府早着先机，今年起咧就喺东区啦、沙田同埋观塘区先咧系推出呢个中央废胶收集服务，收集咗个胶樽啦、胶袋、胶餐具、发泡胶、水果网等等的物料呢，就会增聘人手推广服务，亦都希望更多屋苑可以参与的。在废纸方面，黄锦星就说下半年都会落实这个叫中央回收废纸服务，除了加强将干净的回收废纸去回收之外，亦都会兼顾保障执纸皮长者的收入。他说除了推动减废回收，新聘请的职位都涵盖了推广本地的生态油、推展私人屋苑泊位加装这些电动充电车等等的设施。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下半年会不会多了这些环保措施要衍生啦。 不过咁多项其中嗰个厨余嗰个，我谂我贡献会比较少啲， 系嘛？ 因为你食晒啊， 真系比较少啲， 都系好嘅吓。希望个个都食得饱啦吓。 咁叫得晒先好嗌噶嘛。 咁啊系，咪做大西瓜 好嗌噶嘛，系咪？ 好，跟住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方面嘅报道，讲嘅咧就系一单嘅工业意外噶。青衣环保处化学废物处理中心啊，寻日朝头早咧发生罕见嘅工业意外，十名工人喺焚化炉嘅燃烧室之内啊，临时金属工作台咁啊进行维修工程嘅时候，工作台突然之间就倒塌噶，咁啊其中六人堕下受伤，咁啊另外四个人就被困喺金属支架嘅瓦砾下边噶，咁啊消防有一个叫做坍塌搜救专队啊，用咗接近一个小时就将佢哋救出嚟，咁啊十名伤者其中就两个人伤势一度危殆噶，庆幸抢救之后咧系冇呢个生命嘅危险嘅，咁啊劳工处正在就调查呢一件事嘅起因啦吓，咁啊十名嘅伤者分别就系22至61岁，全部都是外判的维修承建商工人，分别就是跌伤或者压伤颈、背、腹、下身以及手脚等等的部位。经过送院抢救之后，一个人情况严重，八个人情况就是稳定以及满意，另外亦都有一个人就已经出院噶啦吓。环保署话到非常重视呢一单嘅意外，咁已经要求中心嘅营运者一个月之内递交报告噶啦，咁等署方作出跟进调查，亦都话到初步评估倒塌事件对中心嘅整个结构咧系冇造成影响噶。嗱，化学废物处理中心系1993年启用噶，设计处理咁啊，大概咧就系每一年可以处理10万吨嘅化学废物噶。咁啊，处理嘅工序主要咧都系有三项，即系咧就系含有废水分隔、物理及化学处理以及咧就系焚化噶。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唱片在英国的大碟榜占了冠军，唱片的名字叫做 Notes on a Conditional Form， 摇摆乐队的 1975 最新作品 If You're Too Shy Let Me Know。 队咧就系2002年组成，一路咧都好受欢迎。但系今次呢一张唱片好似有少少 breakthrough 啦，连香港咧都要好有反应吓。就 1975， If You're Too Shy， Let Me Know。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Good morning 啊 ，Barbie。 Good morning 啊，黄梅姐。 系啊 ，Good morning 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诶，今朝早啦，我黄梅啦，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啦，就系、是、可以话系。因为疫情啦，而影响到我哋啦，未来即使啦系完咗呢一个嘅疫情之后啦，回复正常啦，我哋咧嗰个嘅旅游生态啦，都应该会变得不一样，可能会出现一啲啦所谓嘅疫后嘅旅游新常态都未定啊吓，因为有好多嘅朋友啦，即系做呢行啊，以至到系做呢一方面旅游分析嘅咧，都讲出咗有几样嘢。其中呢就话呢应该呢喺疫后呢就会兴起一种嘅旅行叫做呢旅行泡泡。 咩泡泡啊？ 唔系黑嗰个泡啊，系 bubble 嗰个泡泡啊，叫做 travel bubble。咁其实乜嘢啊？意思即系话咧，经此一役咧，我哋咧都好怕咧，要去到好远嘅地方啦，嚟到去旅行啦咁。因为咧可能搭嗰个公共交通工具有长时间，又密闭式咁，咁所以咧就应该会多咗一啲咧系近啲嘅，譬如有一啲咧国与国之间咧系比较近。咁佢哋咪开放个边界嚟到等啲国民咧就可以互相咧嚟到去对方嗰个嘅国家嚟到去旅游，咁又有得旅游、哦，咁又可以咧近近地、哦，再加埋咧到时咧就可能连嗰14日隔离期咧都可以倾得掂，唔使咧。 系啊，咁就好啦。 咁原来话咧已经有一啲嘅国家咧做紧啦，譬如话啦纽西兰同澳洲啦，亦都有包括话。这个越南和泰国啊这样都会考虑啦，试一下这样做啊。咁啊另外呢还会呢就是倾向啦一种叫做5小时的飞行范围短程旅行啊。 哦，即是5个钟的范围之内 的。就不要去这么远，因为大家呢都会经此一役之后又是担心呢要你10几20个钟啦，要在个机舱里面停留啦，你会有啲担心都未定。咁5小时呢就开心啦。仲有呢就係话第时间过关嘅过程啦，以至到你喺机上面嘅活动啦都会倾向系同人咧系零接触㗎。 哦，即係用晒电脑。 係啦，入晒电脑啊。 咁又几好 啊咁样。是咪 ?QR 曲啊。 係啦。 送餐又唔使特别送俾你啊咁样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疫后旅游， 我嘅位置应该系入屯门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咯，咁影响到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一段咧就挤塞，咁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嘅意外。已經清理好，咁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掃管笏一段咧就比較車多。咁受爆水管影響，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李安苑嘅第二线封闭，影響到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李安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协和街。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排到去新鴻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車龍喺新樓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就喺觀塘繞道近麗港城。大欖隧道元朗入口擠塞，龍尾在錦上路港鐵站對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龍尾在碧桃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將軍澳運動場。路面情況在九龍龍翔道去觀塘，龍尾龍盤苑。 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都系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龙尾白沙湾码头。环保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十三集 CIBS 节目内容 有 制作人员名单 齐晒， 制作预算 计好数填好啦， 仲有一个重要步骤啊， 系咩啊？ 揿地交制啊！ 仲有四日，想开咪制作电台节目，即上 CIBS 网页填表啦！递交申请要及时，记得喺6月18日下昼5:30前禁制提交。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咁啊，星期一嘅早上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 好，咁上个星期就即系讲紧美股都即系叫风高浪急啦，咁样咁啊，喺个高位度咧，即系忽然间回调啦，即系超过5%。咁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即係上个星期即係星期四啦，咁样咁联储局议息会议啦，咁就即係维持利率不变啦，咁但係呢就即係对于市场而言呢都有少少失望，因为始终联储局并冇提到呢一个负利率，即係呢一个救市措施嘅。咁就即係对于即係嗰个即係美股而言啦，咁就即係出现一个忽然间调整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原因呢，就係因为呢即係美国方面呢就开始呢爆发呢一个第二波嘅疫情，咁另外一方面就即係北京呢一边呢，即係中国啦，咁都係即係同一时间都係即係开始出现咗一个即係零星嘅爆发咁样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去到今个星期呢，咁我自己睇法就比较审慎一啲啦，因为呢始终即係个市场焦点呢再次回到呢一个即係疫情嗰个问题，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呢就即係疫苗嗰边呢就其实亦暂时嚟讲呢就未有一个突破性嘅进展啦，咁所以呢暂时个市场都会即係相对比较担心一啲㗎。咁港股呢一边啦，咁其实上个星期就由即係最高啦呢个25,300点呢就落返嚟呢一个24,301点收市啦，咁样咁高位回吐返啱啱1,000点嘅。咁又去到今个礼拜呢，咁其实就即係都系一个即係区间上落为主嘅市况。咁下面呢个支持位大约23,600点啦，咁上面个反弹个阻力位呢就喺24,600点嘅，咁就去到即係目前呢都系最主要睇返两个因素，第一个就系疫情会唔会即係再次爆发啦，另外一样嘢呢就系中美嗰个即係关系会唔会即係进一步恶化，究竟美国会唔会即係喺今个礼拜公布一系列嘅即係个制裁措施呢，咁样咁呢个呢都系市场关注嘅焦点嚟嘅。 嗯，咁啊今日呢散股问你亦都系听众朋友啊，陈生就问隻呢2601中国太保啊，咁佢就35元买嘅，咁啊现价呢就21.7啦，其实都距离佢嘅买入价呢都争好远嘅，咁啊问下 Jason 啦，究竟啊应唔应该喺呢个位嗰度抠一抠佢呢，定还是应该点去操作呢，咁啊交俾 Jason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OK。好，咁其實就即係最近咧，其實太保咧都跟住個市反彈咗一陣啦，咁樣咁啊，大約就由20元附近，咁啊彈翻上去23.8左右嘅水平，咁但係咧就即係過去呢 兩日就亦都係跟翻個大市回落翻嘅嚇。咁其實最即係問題在於啲咩咧？咁樣咁點解即係近呢幾個月都其實都回吐得比較多咧？咁樣咁最主要就係因為即係保險股啦。咁其實今年咧都會受制住呢一個即係股市表現啦。咁同埋咧呢一個利率嗰個下行咧，咁就即係令到個保險股嗰、那個即係盈利質素會下降嚇。咁呢一個咧似乎都係一個大方向，即係一個結構性嘅一個因素嚇。咁、所以就即係你話陳生嚟講，究竟即係溝唔溝咧？我自己建議就暫時唔溝住嘅嚇。咁、就下邊啦，即係如果你話短線睇翻嗰個支持位，大約就喺21蚊左右嘅嚇。咁、如果你話落到呢個位，即係都仍然有支持嘅，咁啊出現咗一個反彈，咁我覺得先別再溝都未遲嚇。咁、但係如果你話跌穿埋21蚊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就即係短線要再試翻咧3月份個低位咧，大約就19蚊附近咧，都個機會都比較大。咁所以咧陳生都可以留意翻，究竟會唔會守得住21蚊？守得住嘅先至再溝，如果守唔住嘅話咧，分分鐘就要落到19蚊左右噶啦。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Jason，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嗯，拜拜， 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星辰，發出資訊盡我股份，與你多麼接近。懷著信念，懷著耐心，尋覓知識，尋覓最親。神光第一線， 繼續神光第一線。咁啊，嗱，大家聽完阿 O 同埋咧，我哋嘅財金達人咧，俾曬啲資訊大家去思考噶啦嚇，咁、就 自己諗下， 係啦，自己諗諗嗰個操作係點先咁樣。好，但係跟住落嚟咧，呢一組嘅號碼咧，都係我哋想大家咧就記住嘅。 係啦，1872388。 嗱，係咪真係會發達咧？應該唔會嘅。 係啊， 但係咧會令你咧開懷嘅，咁啊可以咧。俾到你做一个私人点唱喎，几难得喺大气电波系咪？ 冇错。 系啦，就是我哋嘅神光 Morning Call 啦，讲嚟讲去都系。 嗯，咁可以打个电话嚟啦，因为星期四啊，好似有一个良辰吉日啦。 好啊。 嗯，咁啊。 18号系咪星期四？ 系啦。 咁啊，6月18号。 唔使睇通胜。都知道嗰日系好日子啦， 适宜点唱嘅， 适宜点唱 系，冇错，我哋话嘅 系啦。 咁啊，如果你啊，除咗话星期四，咁啊打后嘅日子都啱你，可以咧做一啲点唱嘅话咧，亦都可以欢迎你打电话嚟咧同我哋预约嘅。咁啊，电话号码就18723888 18723888神光 Morning Call， 而家打嚟啦，小白等紧你哋嘅电话噶，同事。 系，仲要听埋咧亲子百分百， 因为都系小白主理噶。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嘅亲子百分百啊，咁啊喺我哋直播室入边啦，都邀请咗咧就系嚟自慈惠幼苗教育主任啊。资深注册社工 Rainbow 喺度嘅，早晨 Rainbow，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系 Rainbow 上嚟就好啦，因为咧最近都遇到好多嘅困难啊，个面对面问你咧，咁啊最好啦，因为咧我都听到坊间成日喺度话到，喂，原来咧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性格嘅，唔同性格嘅爸爸妈妈咧。就容易出到唔知點樣嘅性格嘅小朋友嘅，可能會係相對，可能咧又好唔同嘅，特別係完全不一樣嘅性格嘅子女嘅。咁我哋應該點樣去到？首先家長點樣判斷自己係乜嘢性格，然後點樣去到栽培自己嘅下一代？有冇辦法真係可以從呢一個嘅性格入手，去到照顧小朋友同埋分析自己，令到自己更加清楚自己個環境嘅狀況嘅咧 ？Rainbow 有㗎，其實坊間有好多唔同關於性格學嘅嘢嘅。咁例如九型人格啦，唔知小白有冇聽過啦、 哦？即係九種唔同嘅 係啊，將人嗰個性格咧分為九種特質嘅。咁、所以咧佢就咁今日咧就想同各位聽眾啦分享 原來可以透過九型人格呢一個咧嚟到了解自己嘅教養方式嘅喎。 哦，同我分享咗先啦，我好緊張啊！ 我睇下我自己系属于边一种嘅性格先。 好啊，咁咧嘛，不过咧未讲之前咧，都想俾大家知道，其实九型人格系一个咩嘅工具啦。 嗯， 其实九型人格咧，简单嚟讲咧，就是、一个我哋话认识自己同埋人哋嘅工具嚟嘅。 嗯， 咁即系透过一啲测验啊、一啲测试啦，或者我哋讲嘅一啲 observation 啊，咁、 嗯、 然后再判断啊，原来我系属于边种型号多少少嘅。 系， 咁但系当然啦，我哋成日都讲九型人格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叫基本人格嘅。 嗯， 系啦，即系譬如我系一号仔，咁我就最基本。咁、 啊、 但系你、 哦、有 number 噶啦， 系啊系啊，有九个 number 嘅，简单嚟讲。咁、啊、但系记住，我哋冇标签，即系话啊，原来小白你系九号仔啊，哦、啊，原来你就咁。 可以系一加二加五。 系啦，但系咧，其实 basic 咧就系你有一个主要嘅嗰个叫做基础、哦、基本人格啦。咁、 啊、 但系因为其实九型人格都可以好博大精深啊。咁、 嗯、 但系今日就时间有限啦，我哋未必可以涉猎到好深奥嘅嘢。咁、 嗯、 所以就会好简单讲每一个型号咧嘅即系个特征啦，同埋如果你作为父母，哦、啊，原来你可能一号仔嘅父母，原来你有咁嘅方向噶、哦，咁你就更加认识自己，以致咧你系更加同小朋友相处咯。 哦，咁就啱啦，即系除咗我自己之外啦，亦都听众咧都可以听一听，即系分析一下到底自己属于边一种型格嘅父母，咁啊，从而知道点样去到应对啦。啊， 系啊，同埋即系咧，其实九型人格咧系唔系睇外表行为嘅，譬如你外表行为好中意帮人咁，唔代表你就系所谓属于二号仔嘅助人型。 诶、欸，系噶， 因为你帮人其实最紧要我哋系睇个动机咯， 啊、 即系你譬如啊、哦，有啲我一号仔都可以帮人噶，不过可能一号仔因为啊、哦，我要成为一个咧，佢个原则性好强，啊、哦，我要觉得我要做一个好人，所以我就要帮人啦。可能佢个动机系因为我有个原则， 嗯， 但二号仔就真系从个心去，因为佢充满爱嘅，咁、 嗯、 所以佢就会真系好嗰种帮人就真系出自佢嗰份爱啦、 嗯。 三号仔都会帮人，不过佢可能就要证明啊，我系比较叻啊，我系叻过你啊，我有能力嘅，咁、 嗯、 所以我就系帮人。所以咧，如果你单从一个外表嘅行为咧而判断你系本身或者对方系边种性格咧，就有少少偏颇，一定要从个动机去出发，要问翻自己系啦，同埋、 哦、 记住啦，即系九型人格冇话你一号仔系最好，九号仔系最差，啊、其实唔系咁样分嘅，系冇分好坏。 个个都好嘅， 系啦，个个都有健康， 个个都可以唔好嘅， 系啦。所以我哋咧好重点就系健康定唔健康咯，即系个特质。咁所以其实系最重要咧，就都要重复再讲一次，因为呢件事好重要就系我哋唔要 label 人哋 label 自己， 嗯、 而系反而知道啊自己有啲咩优点，有啲咩嘅限制，咁我哋从而改善自己咯。 知己知彼永远系最紧要啦。 咁同埋个认识过程就我成日都用一个比喻，就好似美女与野兽啊，即系你外表可能系好美女。 啊 咁但其实你可能内心你系野女、 哦，其实可能系美兽与野女、哦， 系啦，调翻转都得嘅。咁所以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几好玩嘅一个，我觉得啦，几认识自己个一个其中一个叫做性格学去认识自己咁、 哦、都几得意喎呢个。咁、嗯、我哋快啲玩啊，睇下同啲、 啊、 听众一齐咧测试一下自己系边一只嘅父母先。 好啊，咁不如先讲第一型啊。第一型咧，其实咧通常啲人就会叫嗰啲叫做完美型或者叫改革者 完美型 系啦 ，reformer。 就咁听就似我、啊，我哋。 咁咧，其实咧一号型嘅父母咧有个特性嘅，佢对对错嘅分别咧系好强烈嘅。咁、 啊、 好多时应该唔应该咧黑白几分明，几有原则噶。咁同埋咧，佢都几坚持一啲道德正义感啊。咁所以佢个特性系咩咧？佢比较追求完美啊，即系佢尽量去改善自己。所以咧攞到99分咧，佢都会唔开心噶呢一种人。 咁呢个又唔系我咯、 啊？系咪啊？可能你有啲特征系，但又未必系完全系。 系啦，因为我自己嗰个觉得完美咧，就系人完美应该系不完美嘅。 Oh, 所以咧攞99分或者攞100分咧太完美啦，就有缺陷啊！对我嚟讲， 反而就接嚟不完美中嘅完美， 系合格就得噶啦。对我嚟讲，完美就 系啦。咁但系如果有啲父母真系好追求完美，即系属于一号型嘅话咧，咁、 哦、 其实佢对有嗰啲咩特征咧，就系、是、佢对自己要求好高噶、 嗯， 因为佢成日都要攞100分啊嘛， 嗯、 要 perfect 啊嘛。咁同埋咧，佢呢种父母咧，其实有个好处就系佢会成为仔女嘅榜样，因为我要求得你，我要自己都做得好啊。咁、 哦、 所以呢种嘅父母咧，好认真、好负责任，同埋好原则性强嘅，即系我讲咗系咁就咁噶啦。咁、 嗯、 如果你呢方面倾向，有可能你呢方面嘅特征 系我特征，我有少少，因为我对自己系严格嘅、 嗯， 即系我Rainbow 话斋就系，我真系会做一个榜样俾仔仔睇，但系我亦都唔会要求咧，即系我唔系要求佢一定要去到做。譬如我攞咗99分，佢攞唔到99分咧，我觉得唔紧要， 系 因为我总之我尽咗自己嘅本分先，然后佢学到几多咁。 咁咪盡力咯，呢方面我就會諗盡力咯。 咁好好、啊、喎，可能你都有呢個特質，而且如果係嘅話咧，你可以遲啲做啲測試啦，或者係再透過啲觀察、啊，可能你就係一個健康型嘅一號。 哎呀，咁就好啦，咁就好啦。 因為如果唔健康，頭先咁講啦，即係佢可能太過對要求身邊人太高啦，咁、啊、甚至咧佢對佢隔離嘅另一半啦，即係佢配偶啊或者子女咧個要求太高咧，你會令到覺得啊，身邊人對你呢種型號嘅人咧好大壓力啊。咁、 嗯、 所以咧，我哋就會講話，如果你係一號型嘅父母咧，請你有個way out， 即个出路系啲乜咧？就系、是、你唔好掹到掹到自己太紧，好条橡筋咁。咁、啊、咧，你要系放松啲，同埋咧对人都会轻松翻，咁样就 OK、嗯。即系待人以宽，呢、這个就我哋俾一号仔嗰个嘅way out 啦。 好啦好啦，二号仔 系 点咧？ 好啊好啊，二号仔咧就博爱型嘅，咁佢就系叫做助人者啦 ，helper 咁样。咁、 嗯、 所以个特征咧就系、是、哇，好中意用爱嘅，即系好用爱心去付出一切。 嗯、 所以咧，佢个渴望都好想人哋咧系爱佢啦、欣赏佢啦、需要啦、被需要、被肯定嘅。咁、 嗯、 所以呢种类型嘅父母咧，哇！你发现佢真系好犀利嘅，佢系尽心尽力去照顾自己仔女嘅。咁当然你话每个父母都系，但二号型系特别唔同嘅，系佢系嗰种付出咧，系即系嗰种好牺牲性嘅，同埋佢真系从心去付出。 咁、哎、我即刻谂到啦，如果过分牺牲自己，导致自己冇晒啲私人时间，全部俾晒啲仔嘅，其实就系唔健康，系咪？ 系啊系啊，就系、是、唔健康。同埋咧，如果有啲操控性嘅父母，其实二号型都好容易落一个陷阱，就系、是、啊，我系救世主，我系一定要我帮你做先得噶，仔你咁样唔得噶，或者有阵时会容易操控咗小朋友咯。哇，对你咁好啦，做乜你仲要咁样对我啊？即系所以咧，二号嘅父母咧，其实佢有呢个嘅，我哋讲紧一个缺点啦。 嗯、 有阵时容易用一啲亲密关系去勒索咗身边嘅人都唔出奇。但当然健康嘅二号仔系好好嘅，因为佢个人好 helpful 啦，同埋个人咧系好平易近人嘅。咁、 嗯、 所以啲仔女都中意同佢玩嘅，其实系。咁、 哦、 所以二号仔嚟都会讲啊，你记住即系唔好净系谂人哋。即 系 对二号仔父母就会有个 way out， 就系你唔好净系为人哋而活啊，都要对自己好啲。得闲咧要哈下 tea， 即系得闲要对自己即系做啲中意嘅嘢，唔好净系成个 focus 喺你嘅配偶或者仔女身上。 爱自己爱得多啲咧，咁啊会更加懂得识得爱别人啊嘛。 系啦，所以二号仔就都要成为健康嘅爱嘅人啦。 好，咁啊三号方面又点咧？ 三号咧就系、是、一个叫成就者咧 ，achiever 啦，我哋讲紧。咁咧三号仔嘅人咧嘅特性就好有行动性嘅，同埋咧佢有目标导向嘅，咁咧会透过达标，即系达到佢个佢去定一个目标， 即系 meet target 嘅，系 啦，同埋佢系都几追求成功成就嘅，所以佢都会想争第一，即系佢同一号型有少少唔同，一号型都会讲要求完美，因为佢要求完美原则，佢想攞100分， 嗯、 但系三号仔有少少倾向就系因为我要比人哋叻啊，即系我要好出色啊，咁、 哦、 所以你发觉三号仔嘅人咧，即系都会要求自己都好高，对，所以如果系三号仔嘅父母咧，佢都对身边人好高要求，好想小朋友都好似佢咁叻， 咁就辛苦咗啦。 同埋就会通常呢一类型嘅人咧，都好想小朋友入名校啊。 系， 如果可以经济许可咧，就会都着得几靓啊，几光鲜啊。咁同埋佢都会 tend to 去用一啲叫做奖励啊，即系一啲物质比较丰富啦。咁佢就会奖励小朋友，因为鼓励佢都好似自己咁叻啊。咁有目标，同埋都会中意晒小朋友。哇，我小朋友入咗呢间学校啊。各样各样，但其实呢种父母咧，佢几有自信嘅，同埋。如果是健康咧，其实都不错，因为佢好有目标方向性，可以令到小朋友咧都会更加走人生方向里面，去俾到啲 guidance 俾啲小朋友、啊、 更加早熟，同埋咧好快脆，小朋友就知道自己个方向。 系啦，目标导向啊嘛，咁、哦、所以呢种嘅父母咧，佢个 way out 就要唔好睇成败得失咁重要，即系唔系你谂下。得一個第一嘅啫嘛，第二你就已經鬧佢啦。咁、 啊、 就即係建議呢啲種類型嘅父母咧，要重視個過程多於個結果咯。 嗯，我自己咧都係會去追第一嘅，但係我就覺得千祈唔好攞第一，因為我個人嘅心態就係、是、你去到攞到第二咧都好停啦，好盡噶啦，因為你仲有個目標喺前面啊嘛、 哦。 你去到第一嘅時候，你下下都挑戰自己、哦。我觉得就空泛好多，同埋辛苦好多啦。即系你不断喺 push 自己， 嗯、 然后净系追求呢个突破咁样。所以咧，有阵时候我都会同仔仔讲咧，有攞第二、第三唔紧要噶。咁你前面咪继续追佢咯。 系，仲有一个水位去升噶嘛？ 系啦，仲有水位慢慢上噶嘛？系咪？咁啊，三种嘅型格啦，都系全部有好嗰方面咧，同埋有唔好嗰方面嘅。咁、嗯、大家要慢慢拿捏啦。喂，仲有冇第四个咧？ 有 九个噶嘛？ 第四个咧就系讲感觉型，或者啲人会讲咩浪漫悲情型啊，或者叫艺。 術型啦咁樣。咁四號仔比較特別嘅，因為咧佢個特徵就係佢追求一啲咧比較一啲感覺啊，佢比較好容易代入個角色，就是、啊如果一啲好悲傷嘅故事，佢好中意聽嘅，好代入到嗰種，因為佢感受好深，同埋咧佢有時有啲位咧係多愁善感啊，即係所以啲人會覺得 想講呢個字多愁善感係 啦，所以啲人會覺得哇，如果你係四號仔咧就比較情緒化，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情緒化少少負面 label，只不過係比較感情豐富，同埋容易落入一個叫做，所以好多詩人啊、artist 其實都有四號仔傾向， 比較率直啊，會唔會 係率直就未必，但係佢會幾感性，同埋佢都有啲藝術嘅細胞嘅，所以佢一啲音樂啊、藝術表演嗰啲咧，其實因為佢好感覺到人哋嗰份情啊，好深嘅其實係，咁所以佢有啲渴望係好追求不平凡啊。即係要獨一無二啊！其實係，同埋有時會覺得，我同你，你唔明白我噶啦，即係為咗我先明白自己，有一種咁嘅傾向，都幾得意嘅。有哇！原來你個個都有，可能等陣就會揭曉。其實如果個個都似咧，呢種父母一係就唔係好認識自己，一係咧就好健康啦。因為我哋成日講，最終目標就係我哋想追求每一種型號，學習佢嘅優點啊嘛。咁所以如果哇，阿小白你樣樣都有啲咧，咁其實你要問一下自己，可能你已經係。经历好多人生嘅历练啊，或者改善自己，可能你越嚟越健康，就每一样嘢都会有咁嘅特质，都唔出奇咯。 嗯，咁今日咧就时间关系啦，我哋喺呢个九型人格入边咧，即系父母点样去揾清楚自己嘅性格啊、角色啊，点样去同子女用唔同嘅叫做性格个性咧，同佢哋相处咧，我哋讲住四个先， 好啊、 下个星期我哋再讲埋咧五六七八九咯，好嘛？ 好啊， 唔该晒 Rainbow， 拜拜， 好，拜拜。 唉，阿欧，你嘅同事都几好笑噶， 系啊，样都有啲 叫小白系咪啊？ 系啊， 阿小白， 点啊点啊点啊！ 你而家知道，你而家知道点解你咁辛苦啦？打份工 知啊， 因为你呢个叫做咩节目啊？第一线啊， 啊 你想唔做第一都唔得啦，做死你啊！ 哇，好惊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三十一咪好咯，有排都唔到第一，系咪？我今朝早有罗启新喺电话旁边。 早晨，早晨， 早晨，启晨， 早晨，晨光听众。 系啊，今晚星期一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咧？ 啊，八点钟嘅铿锵集咧就系咧防疫产品的迷思啊。 哦。 系啊，你知啦，即系呢一个疫情咧，就带动到好多咧，即系坊间嗰啲防疫产品啦、 嗯， 有啲啊自称天然高科技啊、嗯，天然啊点解会高科技啊？咁咧又可以吸入人体啦，又呢又路咁样啦、哦，又有好多杀死病毒嘅细菌嘅产品啦，咁样究竟 光足啊？ 究竟系咪真系有效咧？今晚就可以睇下啦。 哇，讲唔讲得晒咁多种啊？ 系我谂佢哋揾啲比较多争议性嘅嚟讲嘅。 哦，咁都好，睇下自己。 啊、因為口罩会唔会再讲系嘛？ 但系我都买落有其他唔少嘅嗰啲物品。 有挂喺个心口，又黐喺个啰柚嗰啲系嘛？ 有啲就摆咗喺屋企咯，未用啊。 系 唔知道等咩？ 咁啊，今晚咧嘅日常八点半咧，啊有样嘢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噶。除咗咧就系、是、即系近排咧多咗咧行山遇险嘅意外之外咧，咁、 哦、 啊另外咧有一对嘅摄影生态摄影师啊，啊同埋佢太太咧就会带主持人咧去试下呢个露营车嘅方便同乐趣。 哇，系系咪而家好新款嗰啲啊？ 系啊，我唔知佢嗰本系咪新款啊，不过。 好舒適 噶 嘛、有見過啊喺一啲嘅郊區咁樣有人租出嚟噶嘛？ 哦，呢、這個直情係佢哋自己嘅， 可以揸住行走嘅。 系啊， 咁、哎、可以见识下。 嗰啲就诶摆喺度， 系啊，摆度唔喐噶，系啊， 啫嘛， 系啊，唔喐噶。我讲嗰啲系， 咁你谂下，如果你真可以揸埋去嘅，咁几方便啊？ 咁、哎、啊，即系要睇下今晚嘅呢、這个日常八点半会讲系咪？ 系啦、啊，咁、嗯、去到呢一个九点半咧，就有我的土著或土著居嘅第二集啦，吓。 咁电视嘅时候佢系点布幕噶？ 土著啊， 系咁咪土著啦， 系啦咁样咯，咁咧就咁佢咧今晚就比较特别啊， 点啊？ 咁阿 Mark 咧就即系个老公啦，咁佢一揽出门口咧，即系佢自己喺嗰间屋里边咧就喺英国咁样嘅、 啊， 一揽出门口咧就去咗呢一个纳米比亚啦，咁、 啊、 跟住咧今次俾个任务佢咧就系、是、叫佢做牛郎啊，去放牛， 哦， 系啦，咁啊， 有几多只牛先？ 俾咗六只牛佢睇。 哦，六只。 系啦，唔到五分钟咧，冚唪唥走失晒。 哇！ 系啊，跟住过落嚟嗰三日咧，就全部咧就即系日日咧就去搵牛，仲要俾人笑添。 会唔会系其他嗰啲嘅即系跟翻呢一个节目入边叫嘅土著佢哋咧三爬两拨就已经搵翻晒啲牛翻嚟啦？ 哦，佢要自己去搵啊，咁先翻啊嘛。哦、你知佢可能认都认唔到系嘛？ 哦， 系啊。咁另外咧，原来佢哋咧呢啲土著咧， 吓 佢哋就用一个咩多即系 叫咩？ 叫咩？即系多伴侣制啊！ 哦、 即系嗱，结咗婚之外咧，咁啊都仲可以出去咧识其他人嘅。 咁特别，咁啊留意呢个系九点半嘅节目，系慢晚上。好多谢刘启新，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中三至中五的跨境学生今日复课，涉及2500名学生。跨境学生可经深圳湾或福田落马洲支线口岸办理出入境实检查。为了减低感染风险，跨境学生会乘搭校巴直接往返港方管制站和学校。学生每日过境两地时，需要检测体温和向卫生署人员递交健康申报表。跨境学生前往深圳方口岸过关时，需持有7日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并在通关的时候作健康申报。元朗区39间学校合作租用校巴接载跨境学生到校上课，其中一间位于天水围的中学，学校的三架校巴原定在早上7点和7点半开出，但过关时延迟，亦有学生迟到。另外，幼稚园高班至小三学生亦在今日复课。教育局呼吁家长和学生积极配合学合课时的防疫措施。卫生防护中心自一月起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个案设立热线解答市民查询，至今已经接获超过200000个来电。在三月的疫情高峰期，单日曾经接获超过4000个来电。卫生署护士总监冯玛丽说，热线电话除了追踪怀疑个案，为市民提供健康资讯以及解答问题之外，亦会因应疫情提供其他援助，例如为滞留武汉的港人提供药物和心理援助。有份负责接听热线的兼职护士吴晓彤说，曾经协助有病征的家居检疫人士安排他们到急症室求医。另外一名护士谢汉宇表示，接获不少市民查询要求公开疫下哪一个单位有人染病，他表示要协助解释政策，同时要保障患者的私隐。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39宗是本土个案，其中北京有36人确诊，河北亦有3人感染，无新增死亡患者，再多18名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83181宗，4634人死亡，78000多人康复出院。北京的疫情近日反弹，市教育部门发布校园新规例，包括要求学校继续实施相对封闭管理，师生、员工和家庭成员加强健康监测，上课期间全程要戴口罩。内地佛山警方表示，在清晨五点几拘捕5名疑犯，涉嫌在昨日下午闯入顺德区北滘镇美的集团君兰生活村一个住宅，威胁住宅内人士的人身安全。当地警方表示，接报之后，省、市、区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案件处置过程中无人受伤，星河事主安全，当局正是进一步侦查案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 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22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5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9.4，跌1.6；美团点评162.3，跌3.4；友邦保险70.4，跌1元；阿里巴巴210元，跌2元；中国移动53.8，跌4.5；中国平安80.05，跌5.5；万州国际6.65，跌9仙；网易127.1，跌1.4；长和51.6，跌4.5；平安好医生113.8，升2.4。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7，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3，人民币7.09，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123点，跌180点。港金现价报16,0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05美元，卖出1,73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连翔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曼克顿山嘅，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去长沙环嘅支路挤塞，龙尾去到中华电力站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连翔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曼克顿山嘅，咁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去长沙环嘅支路都系挤塞，排到去中华电力站对出。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爱秩序湾，就系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仲有车龙排到去爱秩序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对出，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出回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回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沙田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一段咧就车多；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样鲤鱼门道咧有爆水管啦，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李安苑嘅第二线封闭，咁而家挤塞排到去定富街，就系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李安苑第二线封闭，排到去定富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臨時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6月1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6月25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收信即刻复。而家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一年一度劇坛盛事第29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6月27号星期六晚7:30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隆重举行。 好耶！ 由于疫情关系，今年不会对外开放给公众人士。 哦， 咁又唔使唔开心。颁奖礼情况记得留意香港电台劇奖专业最新资讯。 咁都好啊。 另外，当然唔少得我哋 TV 31迟啲会有个精华版本第29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添。 二台六月心乜分，邱瑞强和你寻开心。 星期一到星期六，唉，真系辛苦晒大家。到咗星期日嘅晚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有一个 mini concert， 洗涤你心中所有嘅烦恼，慢慢进入甜蜜嘅梦乡。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我哋晨光第一线9:30过后咧，有呢个环节，我的享乐时代。今天星期一咧，交俾阿小白啊，系咪啊？ 系啊，系我啊。 嗯，咁啊，有啲乜嘢醒我哋啊？ 今次咧， 自己煮啊，定系点咧？ 唔系自己煮，都系介绍下餐厅先。 哇，因为系咪好评咧？ 系啊， 犀利啊！ 都几好评。 继续做紧呢个餐厅介绍系列。 系啦，发现咧，原来啲听众对即系我介绍嘅嘢咧，都觉得有啲都认同。因为有 你睇下佢，大家听众睇唔到小白嗰个死人样啊，尖尖啊，咩叫尖尖啊？ 尖尖自喜。 佢戴住个口罩，我一睇到啊， 咁紧要？ 你嗰对眼啊， 我啲气焰咁犀利啊！收先喎，要 個嘴角已經拉到上耳仔嗰度咁上下高啦。 你知唔知功高蓋主會點㗎？係 對唔住啊，主子。好啦，今日咧就講翻一個我自己都幾中意食嘅食物，就唔係韓國啦，又唔係咩嘅，係日本餐。咁、日本餐 你已經唔係韓國啦，你日本啦， 冇人估過你係咯。 如果你連話日本都唔係，我就覺得驚奇。 因為咧，我上次介紹嗰個韓國餐咧，其實有啲人就問我：，我點解你會介紹韓國餐嘢？ 因為之前介紹前一次介紹咗日本餐咯， 梅、花間竹介紹下， 梅花間竹。咁、今次咧就介紹翻呢個日本餐，不過咧佢係獨孤一味嘅。獨孤一味 同你一樣， 我唔係噶，我其實個人好多元化，大家未發掘到啫。咁啊，今次呢個所謂獨孤一味係咩咧？因為佢係一間拉麵店嚟嘅，即係你入邊如果想食嗰啲炒飯啊， 都冇啊， 冇個 烏冬都冇， 烏冬都冇，咁咪淨係食拉麵嘅啫。不過佢拉麵 條麥麵咧， 條麥麵都冇， 冷麵 冷麵都冇，淨係拉麵熱辣辣嗰啲拉麵。 拉麵係咪有凍㗎？ 拉麵有類似煎麵 啦，煎麵啦， 係啦，咁佢嗰只都唔係煎麵嚟嘅。嗱、煎麵同拉麵嘅分別咧，就係煎麵係傑特泰咁啦，即係純粹形容俾你傑特泰咁啊，好鹹啲嘅咁樣，飲下飲下食，跟住咧就再倒啲湯落去，跟住就變咗一碗麵咁，最後俾你飲埋。 我而家分到啦。 好啦，咁啊呢一個拉麵咧，意思即係話佢自己本身咧就熬咗啲湯喺度嘅，咁你用一嚿麵啦，咁啊去煮咁樣，咁上面就有好多唔同嘅配料嘅。咁我呢一間嘅鋪頭咧就喺元朗嘅， 哇，越嚟越遠啊！ 元朗 十八區啊， 元朗好似本身都有一間咧開咗幾廿年嘅一間拉麵鋪嘅喎， 係 啊， 唔係好識啊， 係好似我 即係未有輕鐵嗰陣時候，未有輕鐵嘅年代，你要問彭爺啊，嗰陣時應該打滾， 冇可能啊，未有輕鐵嘅年代係得我啲咁嘅鋪頭嘅啫， 係咪啊？ 我知道你講緊嘅應該係嗰間老婆餅後邊嗰條街有條巷。 系啦， 嗰條巷嗰度嗰一間係咪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 嗰間係真係開咗好耐嘅。 不過咧，講真啦，我都唔係屬元朗嘅人，咁啊留待聽眾去 發掘下。 但係阿小白講拉麵咧，我就好想聽，因為咧拉麵文化咧喺日本源遠流長啊，我哋唔可以搞亂嘅 啫。其實都係1828年嘅。 好啦，1828年 係咁講翻食啦，元朗咁點咧？ 元朗咁啊呢一間嘅鋪頭咧，佢我自己食過好多嘅拉麵店咧，我覺得佢其中有一款嘅拉麵咧， 啊，真係留得住我個心喎、 哦， 係、哦、啊，因為我自己其實食拉麵啊，日本食好多啦、嗯，香港亦都食好多啦，甚至乎日本嚟香港開嘅都會成日去食嘅、嗯， 哦，係 啦， 係啊，係啊，咁嗰啲坐自閉位嗰啲人，係 啦，咁但係如果呢一間咧，我自己覺得佢其中一款嘅拉麵，佢雖然話就話淨係食拉麵啫，不過佢都有好似五款拉麵咁樣嘅，咁佢有啲可能係辣肉嘅拉麵啦、嗯，可能有啲係純粹我哋以前成日食開嗰啲，譬如叉燒拉麵啊咁樣，嗯、好啦。咁佢其中有一款咧，就係、是、叫做佢好似個名叫海明啊 ，Uminari 海明呢一個嘅海明拉麵。咁即係意思即係佢係用海鮮去做配料嘅。 嗯， 好啦，咁佢自己本身個湯底咧，因為佢都係鋪頭仔嘛。嗯，咁我估佢啦，都係一個湯底咧，去到做曬唔同款式嘅拉麵。 睇死你啊！ 即係筆噶啦，係咪先？ 因為有陣時咧，有啲拉麵鋪咧有雞湯湯底嘅，係 啦， 有豬骨湯底嘅。 冇錯啦。咁佢咧自己主打咧就係九州嘅豬骨湯底拉麵嚟嘅。好啦，咁佢豬骨湯底啫，不過咧。佢平時個湯底就我嚟做翻正常嘅叉燒拉麵啦，咁、嗰個我食過，咁佢最近亦都唔知道個要好大塊、超級大塊嗰啲叉燒咧搭喺個面嗰度咁樣， 即 係 做個gimmick 咁樣 ，gimmick 咁樣或者係佢自己新研發咗啲叉燒啩，因為佢叉燒都係佢自己整嘅， 我好似聽過人講。系嗰塊叉燒薄得嚟咧，好大塊，冚曬成個碗咁樣。 哇！真係㗎。有佢嗰個咧就好似唔知兩塊定三塊嘅，咁、就都係冚連埋個碗嘅側邊都跌出嚟咁樣嘅、 嗯，即係即係誇張啦。總之就 即係總之影相嘅時候，哇，咁勁嘅， 冇錯啦， 碗拉麵， 佢呢一個面嘅叫做連埋啲叉燒都飛曬去個碗邊呢個食法咧、嗯，其實我自己喺大分啊、嗯，即係日本九州有個縣叫大分縣咧、嗯，我其中有一間拉麵店啊，又日本嘅嗰間、香港冇嘅，就叫金龍。咁嗰間拉麵店咧，真係以前係。嗯主打真係佢賣呢個叉燒，佢、但係佢唔係好大塊，佢將嗰啲細細塊叉燒搭成，冇錯啦，鋪到邊都係。 可能呢個老闆都有啲啟發啦、 可能係啊，咁佢有呢個啟發就令到佢做啲大塊 咁 樣。 但係你呢個海鮮，你話 海明咁樣， 海明 嚇 係啦，咁 好 好食。 咁佢好食嘅原因就係因為好啦，佢首先都係用豬骨湯底啦、然後佢個面都係正常佢哋自己鋪頭選用嘅面嚟嘅。咁、中間有啲咩配料咧？就係、譬如係木耳啦、葱啦，呢最基本。全部都有啦，好啦，咁點解話佢都係一個嘅豬骨湯底？但係佢點解有唔同嘅味道住喺入邊咧？因為原來佢有幾款嘅拉麵，但係拉麵咧每一次個客人咧 order 嘅時候，譬如我入去，我填咗張紙啫，我要海明嘅，跟住佢咧就會用佢本身原有嘅豬骨湯底，去到再重新每一碗啊去煮翻屬於海明嗰個湯嘅湯底嘅、 所以咧有個好似。西米撈有個 係啦，冇、 有個西米底， 係、你好形容係咪 好啊？家常飯 咁 係 咪咁啊？ 是是類似係咁樣，但係佢連埋個湯個味道咧都唔同咗， 係 係咯，就係、是、因為但係佢始終有一個基礎喺度，嗰、那個基礎就係海鮮， 係啦，就係、是、嗰個西米撈咁樣啦。 佢最招牌嘅豬骨湯底 係啦，咁、所以我食落去嘅時候或者飲埋佢啲湯嘅時候咧，就發覺佢都幾香嗰個嘅海鮮味，再加埋呢個豬骨湯嘅味道，哦，咁、我覺得咦？真係唔錯喎，咁變咗咧，我耐唔耐耐冇食嘅時候，又有少少掛住，因為咧去到譬如九龍區、港島區咧食拉麵咧。你又真係食唔到佢嗰隻味喎、你真係估佢唔到喎。 而家食一碗拉麵咧，真係好貴。係 啊，好貴，百幾蚊一碗啦、 百二蚊咧，即係你嗰啲叫 喺一百蚊嘅， 即係尖沙咀嗰啲食咧，你百二蚊食碗拉麵。 我真係仲要，其實咧，我 已經唔捨得嗌嘢飲啦。 係，同埋我唔飽啊， 所以佢俾水你飲咯， 仲要飲凍水。但係有好多人係唔飲凍水。 我想問元朗會唔會平啲啊？ 元朗佢啲拉麵都係一百蚊樓下嘅， 咁地鋪定還是係入咗商場？ 地鋪嚟嘅，我記得佢我食嗰、那個呢、這個海明呢個拉麵，好似係九十幾蚊 ，exactly 幾多我唔記得啦咁樣。 哇！如果連埋車錢咁又真係百幾蚊喎， 係啊，咁你如果特登入， 如果三口子食就三百蚊落樓啦，差唔多係咪？ 係啊，差唔多三百蚊落樓咁樣， 都係去、都係去街市買餸先。 你都知啲細路仔通常即係好似小白 嗰啲，係亂咁嗌。 阿爸，我又要一碗，跟住如果唔係又扭計，通常你都會係 又食唔曬喎。 係啦，叫多一碗俾佢，係咪呢個階段？ 但我覺得都 OK 嘅樣嘢咧，就係因為佢嗰個面咧，通常食拉麵嘅時候咧，點解佢又俾凍水你咧，都有得解釋嘅。因為日本人本身日本嘅拉麵店咧，佢都唔會俾熱茶，不過熱茶係香港人嘅習慣啦。咁因為我哋食拉麵嘅時候 ，suppose 佢係好熱咁樣食噶嘛。咁一路食嘅時候咧，就可以飲翻嗰個水，因為咧其實嗰啲豬骨湯入邊好高啲骨膠原啊，你好容易咧食到個嘴入邊開始張住張住咁樣。你茶咧就未必可以解到嗰種嘅感覺嘅。咁你飲咗一啖，譬如可能佢 俾凍檸水你嘅，飲完之後咧可以令到你個口腔咧就 fresh 清新翻。然後你再飲佢嗰啲叫做豬骨湯，同埋食佢嗰啲面骨膠、高骨膠原嘅面嘅時候咧，你就可以不斷重複又重複享受到佢面嗰個味道咯。 我想問。 做咩？ 我想问间铺头其实几大到啊？ 间铺 面 个铺其实个 铺面坐到几多人啊？ 我估佢大概坐到 多人啊？ 二十几个人嘅啫。 二十几个人，咁真系好容易爆棚啊！ 好容易爆棚噶，同埋咧，佢因为佢煮咧，佢每一碗佢哋自己按照翻嗰个味道再调配啊， 所以要等 系啦。 即系一个师傅啊，就煮面。 一至兩個咯， 鋪頭仔嘛， 鋪頭仔係啊，小本經營。咁但係我覺得佢， 但師傅佢係係日本人定唔係日本人？ 我有打聽過，佢係香港人，但係佢喺日本嗰邊學 藝， 係啊係學藝咁樣翻嚟嘅。咁所以譬如我嗌嗰個海嗰個，佢咪有隻蝦嘅煎香佢啊，帶子咁樣。但係個精髓就喺個湯嗰度。係 喎，頭先未問你呢個海鮮拉麵咧，其實 有 咩 配料啊嘛？係啊，佢就係嗰啲大頭蝦啦，跟住 加埋啦， 飯粒背咁樣嘅。咁但係佢嗰兩。佢都唔係個重點啊，係佢重點真係 喺 個湯 嗰度， 係啦，佢令啲湯又海鮮，我飲曬啊， 飲曬，口唔口渴啦？飲完之後 唔口渴，因為我有飲水嘛，梗係唔口渴啦。 冇，我真係想知道佢有冇落 味 精 啊？ 味精佢就應該冇乜嘅，即係我自己食過幾次，我就覺得唔會話嗰只好似食完味精嘅口渴，係啦，反而飲水係因為想用即係用翻傳統嘅方式食拉麵去食咯。 啊，咁啊真係。好滿意啦！呢一個 滿、這個、 大滿足， 自己滿足， 大滿足啊！真係啊， 大滿足嘅話，應該元朗嘅街坊自己先試咗先， 好啊好啊。 其他九龍香港嗰啲咧，因為始終都有冒個風險入去。 屯門公路成日塞車，大欖又塞得貴， 等位又要等咧。 咁點解你唔搭西鐵呢？ 系咯， 講得好啱啊！好啊，多謝小白嘅分享。 上世纪接过礼物在台上，已是大赛获了奖，只玩具模样，感受传入了箱，等到未来再观赏，那影片流畅，我总算在场，说了吧。个勉励上流畅，陈年旧玩意外壳有损伤，我都很寄养，又放到床上，重学抱紧旧时尚，代步那架同梦灵幻化身的方向，从你眼中回望竟是我。承受过的快乐，可有令你震撼如初？从前零用，今天挥霍，遥控先驱，曾令我那么开心过。坐架子。你气派极尽闪亮，同型荷弹已没半个欣赏，似失恋万次亦有你容量，无惧有些动人时代绝了唱，仍旧流泪把光阴追上，从你眼中回望竟是我。承受过的快乐，可有令你震撼如初？从前零用，今天挥霍，落斜与颠簸，学费那么多，若果坦率得了，尽情认可。中流泪可是我，随时日里的跌撞，总有问过锻炼成果，同然忘记当天讲过，年岁 耐冇聽佢嘅新作品啊！ 係啊， 梁漢文啊，有呢一首派台嘅新作叫做《再見同夢靈》啊，又教曉我。你哋中意車個？ 中意啊！ 你哋就會知係咩啦，嗬？ 我唔知道、啊，但系梁汉文有一个嗜好同我好一样噶、啊， 因为我有请教过别人，别人告诉我、啊，原来都是一个车款嚟嘅、 哦， 系啊，咁唔怪之得啦，因为作词嗰个边个啊， 系啊， 都似一架车款， 系啊，就 林宝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系咪 Maggie 啊？ 系啊，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啊，欢迎 你。你好吗？ 我好好啊，你呢？ 都好啊！ 诶、哎，咁就好啦， 好啦， 哎呀，托赖啊，真系好啦，咁就 诶， 诶，仲、哎、有阿 O 啊， 早晨啊， 小白啊， 早晨， 阿 Barbie 喺度啦， 早晨啊， 系、哎、早晨啊，你大家都好啊， 诶、哎，咁啊，今朝早咧，你呢一个点唱系想送俾边一位噶？ 因为咧，今日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因为我家姐嘅生日，但问题咧就系、是、四年一次嘅闰月，啱啱系今日踏正，又系新旧历一齐咯。哦，所以双重意义啊！ 哦、上次我哋解救过啦，十、九年一次嘛， 系系系，我上次有听啊， 系啊系啊，真系原来系十九年一次 啊！ 哇，咁好难得啊，今日 系啊，双重意义 系 系啊，行爷爷，我想你讲啲恭喜嘅说话，恭喜我家姐咯， 系阿家姐， 我好中意你噶， 哎呀，点解咁多人中意我噶？ 你就好啦，好羡慕、啊， 但 系咧， 但系有好多人咧，其实搞错咗，我系黄耀祖。其实我会唔会系偷咗阿黄耀祖嘅光 咧？阿祖望住你嘅彭爷爷， 其实 真系啊， 声音就好大分别嘅，声音真系好大分别嘅， 系 系啊，系嗰啲嘅，我哋分得出嘅， 分得出嘅，放心啊，叫你， 系 放 心啦，我惊累咗佢啊。 冇嘢， 喂，等下家姐，家姐最紧要就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今日咧呢、這个生日咧，今年咧咁特别啊，双喜临门咧，系一个好兆头啊，全年都会非常之好啊。 系啦， 够唔够啊？ 多谢晒， 够啦，够开心啦， 生日快乐啊 ，happy happy， 多谢晒你哋啊，多谢晒你哋。 今个早上拣咗一首歌咧，就系、是、呢个 Sammy 嘅作品，名字叫咩名先？ 终身美丽啊嘛， 终身美丽，即系日日都咁靓咯， 靓足一世啊，家姐， 好啊吓， 同阿妹、阿妹、阿 Maggie 妹妹都要啊，靓足一世， 系咯， 大家都咁话，大家都靓足一世，大家都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吓、啊， 好啊，多谢你， 多谢你，拜拜， 多谢你，多谢你，拜 拜。 塔尖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冲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知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压人潮中畅泳。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 系唔系虚伪嘅，呢个系真心嘅，祝福大家终身美丽。咁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就明天再见啦， 拜拜。